各位早晨，早晨，大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日咧就系2024年3月20日，农历嘅2月11日，星期三嚟嘅。听到我嘅把声咧，都应该好精神。系啊，因为我琴日睇完医生，睇完牙科医生，我今日只牙咧就唔再痛啦，讲嘢都开心啲。希望大家今日都有个开心愉快嘅早上啦。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当喺一啲环境，有一啲嘅场合，你处于一个好紧张嘅状态嘅时候，你就硬系咧都冇办法正常咁样去发挥噶。原来咧，喺当我哋放松嘅时候，个人啊放松 relax 嘅时候咧，犯错嘅机会系少啲嘅噃。咁点解我哋会紧张呢？原来紧张嘅来源系因为我哋过度关注外界嘅标准，好在意大家点睇，好在意大家点谂自己，所以就会俾自己设下咗一啲目标。设下了一些框框，甚至是忍不住跟其他人比较。但是有阵时紧张都是好事来的，因为有阵时紧张就真是我们在乎，在乎的话你又越努力的话就可以进步。但是好奇怪，当我哋紧张嘅时候，都要尝试同自己讲唔紧要，放松下。因为越放松嘅时候，我哋力量就会越强大。无论到最后个结果系点样都好，只要你问心无愧，尽力就好啦。 这么辛苦挣扎，为何天一光今天该怎过？大概想睡到醒了又如何？谁亦有压力，沉重算什么？谈话赞亦放下，放下有什么好出错？谁亦有抱憾，遗憾算什么？忘掉我是我，便从头活过。 Sammy 郑秀文的《冲过去》。 晨光 Coffee Time。 首先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以及系干燥，朝头早就会稍凉，日间最高嘅气温去到23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之后就会渐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而之后几日咧就会渐渐又潮湿有雾，日间就会温暖。呢排嘅天气咧都真系变幻莫测，凉几日又湿几日，有阵时着衫咧都唔知点着咁啊！但我觉得最重要就系带件薄薄嘅褛喺个袋度就最稳阵啦。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5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属于低至中，要小心留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呢，去年推出了一个创意深度游的行程比赛，是什么来的呢？原来就是香港的旅议会在去年8月推出了这个的行程设计比赛。这个比赛涵盖了6大的主题的。有一些的绿色生态行，有一些亲水的乐游游，文化风情游、潮流文化、历史深度游等等。甚至有一些是创意体验行。有这个比赛是希望鼓励旅行业、旅游业可以设计一些不同主题的深度游，希望可以吸引到一些很想来香港探索一下中西交流的文化、多元文化等等，体验一下本地的特色，提升香港的旅游业竞争力。今次这个比赛总共有135间的旅行代理商交了700份的创意丰富的行程设计，最后有6条的路线就是获得这个评审团高度赞赏，而当中有些地点就是有长洲啦，有沙头角啦，好似就是香港禁区隐世寻秘之旅，又有一个就是西贡奇洞星空与海洋深度游、深度长洲等等，更加有一些是香港都市传说及传统习俗两天团，最后这个我觉得很吸引的漫游香港唐楼故事。究竟我们的唐楼有些什么故事呢？我都想了解多点。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都有表示，他说随着大家的旅游模式，即是来到香港的时候，由原本的蜻蜓点水式，最近就反而大家来香港的时候就追求一个跨文化的交流和深度游。所以希望透过今次的比赛来到去令大家可以透过不同的深度游，可以深入发掘香港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又可以有一些主题式的新体验。其实我觉得这些的深度游不单止是可以给旅客，我觉得我们本港的市民都可以去参加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有阵时其实香港话细啫，其实都好大的。我哋可能都未必走得晒每个角落，甚至去到都未必真係知道当地嘅一啲嘅文化，甚至以前嘅传统故事。 所以如果参加咗呢啲深度游，都可以对我哋嘅地方有多咗唔同嘅了解。不过最好就梗系香港人可以免费就最好啦，系咪？是话陈宗泽，现任荣誉顾问。 通宵未离开，潜伏快餐店内，谁人护送你归来，才会约不来，而问这刻已经解开。才是我意想之内，祝你又找到所爱，唯一的感慨，从没权利出彩。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老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幽觅寻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失力无差，沉浮到石楼沙下，不计付出的可怕，还怎么招架？我的命还不化，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朽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幽觅寻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我尚算相当识趣，从未发问，大概自一开口可触发若人，角落里做陪衬，从不参选就没有敌人。也许我一开始都自满可能，胜在我不争不吵不会不忿，还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怕只怕一片好心，最终便永遇古问，谈无尽新欢都可不问不问。待到你一空窗又自恨无近，无缘分的牵引，连当水泡也兴奋。 光第一线，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又是成语的时候，继续和大家找一下有关龙的成语。今天要和大家看看这个龙潭虎穴。这个四字成语少点听，也都少点用，那究竟它是代表什么呢？首先，潭就是代表深水的词，咁解。龙潭虎穴就是指龙蛇潜伏的深渊，老虎藏身的洞穴，就是比喻危及生命的凶险之地。咁出处在哪里啊？有人就说啦，好似出处呢就来自唐代一个诗人。他的诗作入面呢有描述到九华山。咁佢就写到九华山嘅山势非凡，形态奇特，系一座 参差不齐的山峰。但是又会在这个时候才意识得到，哇，大自然的威力。亦都会令人想到，就是愚公移山嘛，愚公妄想移山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咁样。而自古以来呢，有好多流水啊，都系由高处咁样去急速落去下面嘅。日积月累之下，就有咗能够令到一啲龙可以潜伏其中嘅深渊。而至于老虎藏身嘅洞穴，又有几多人能够愿意勇敢咁样落去睇下，究竟系咪真系有老虎呢？而后来呢，就是将这个龙潭虎穴比喻为危及生命的凶险之地了。好简单，如果你想形容一个探险家，他决定深入地去这个视为龙潭虎穴的秘境，那他就是很犀利的解了。那下次大家又可以试一下这样用啦。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下呢首歌，钟舒曼嘅《What You Get》。 穿街过巷，来来来看清楚，谁人活得够快乐，无为自己绑枷锁。OK， 我怕人们全数据可，明日活得更快乐。就算再爬着斜坡，What you get now? What you think is what you get?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立法会寻日经过近十个钟头的会议，一日内完成二读辩论和三读，在晚上近七点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八十九个在席议员全部投赞成票，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亦都破例投票。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将于今个月二十三号，即是今个星期六刊宪实施，正式生效。他形容这个是香港等待了二十六年八个月十九日的历史时刻，香港可以全力聚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浙江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发生车辆冲撞事故，造成三人死亡，十六人受伤，情况稳定。当地公安表示，事发在昨日上午十一点几，肇事的二十岁男子是台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他所驾的车辆属于他的家人，目前他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并立案侦查，伤者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正有序开展。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尼亚指责以色列袭击加沙最大医院希法医院，是要破坏停火谈判。哈尼亚说，以军在希法医院的行动表明，以色列意图阻碍加沙生活的恢复，并破坏人类生存的基本面。他又说，以军蓄意攻击加沙的警察和政府官员，表明以色列试图在加沙人民中制造混乱，并令到暴力永久化，亦都暴露了以色列企图破坏在多哈正在进行的谈判。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之前说，加沙停火谈判目前仍然未接近达成协议，但卡方对谈判持谨慎乐观态度。安萨里又警告，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如果开战，将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而且一旦局势升级，必将对谈判产生影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容许德州实施针对非法移民的新法律，这项法律容许当地警方逮捕非法入境者并对他们进行处罚。在最高法院九个大法官中，六个保守派大法官支持德州实施这项法律，三个自由派大法官就表示反对。持反对意见的大法官说，这项法律将带来混乱和危机，并打破长期存在的联邦和州之间的权力平衡。多数派大法官就未发表意见书。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早稍凉，市区气温降至十八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二十三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渐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现在温度是十九度，相对湿度百分之五十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Mega 可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好正！ 南区缤纷市集 at 红星丹会在鸭脷洲公园及足球场和香港仔避风塘举行至三月二十四号，提供南区特色美食、干货、摊位游戏、传统手工艺工作坊及街头表演等，亦有小戏棚戏服 show 俾大家试穿戏服，更有避风塘观光游，让大家感受渔港风情。 Mega Events Mega 可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 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六点三十六分啊！哎呀，望下先，19度嘅气温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嘅。点解啊？见到个湿度就知啦，相对湿度56%啊，即系纯粹同阿 Vicky 题外话分享下啦。寻日夜晚咧就我洗衫、啊，即系夜晚我就好少洗衫嘅，系啦，因为冇理由夜晚洗衫噶嘛，咁你日头又有太阳晒啊嘛，系咪？ 我多数都是夜晚洗衫， 系咩？ 放工翻去先洗。 因为夜晚洗衫咧，其实就冇咁易干嘅。系啦，咁有阵时候我觉得如果夜晚湿气重咧，咁嗱，我同你都系住村屋地方嘛。 嗯。 夜晚湿气重嘅话咧，其实啲衫咧喺晚上嘅时候只会累积咗个湿气。 嗯。 系啦，咁就我就唔系咁理想嘅。 系。 咁啊，第一啦，咁啊，我自己阿仔仔咧，因为寻日同今日都有足球班，咁佢就。又我又冇买多件俾佢啦，咁所以逢礼拜二咧都要处理佢嗰个衣服嘅问题。咁啊见到咧，即系寻日一打开呢一个天文台嘅 app 嘅时候咧，就见到呢个相对湿度就颇低，而且出边咧仲清风送爽，真系凉。 系啊， 于是乎我就决定咧就开机衫去洗。咁结果今日朝头早咧，即系你知我四点半起身噶啦，四点半起身咧，我第一件事咧系收衫。 收衫先再翻嚟，我都系四点半起身。 系啦，收衫咯，我真系洗晒啦，啲衫干晒添啦，系我仲折埋咁摆喺度，咁等佢哋起身嘅时候先等佢哋收啦。 都好啊，洗咗机衫先，因为之后又过几日又话潮湿啦。 你觉得好啱啦？点解我寻日亦都咁坚持咧？就一定要洗衫咧？除咗即系等阿仔仔有衫着之外啦，咁亦都就系知道你日头嘅时候咧，嗱，今日气温都仲系 OK， 湿度亦都系好好。 等我今晚翻屋企又即刻洗衫。 你睇下，你睇下听日先。 唔系啊 ，OK 噶。 不过随后几日渐转潮湿话啫。 咁我咪就快啲，今晚又快啲。 系啦， 洗咗先咯。 系啦，咁如果你系即系好似寻日夜晚，我个人嘅分享就系见到天气都好干，而且仲有啲风咧，你真系厚嘅衫你都可以洗，唔需要惊佢夜晚咧嗰啲湿气咧就聚集得好劲咁样，因为冇阳光，湿气咧就会上升咁样。咁啊，所以呢个个人分享噶吓，系啦，咁啊睇个天做人咧都 系 好重要。所以我哋呢啲 系噶要噶， 我哋啲爸爸咧就已经系一见到个湿度咧就净系谂洗唔洗衫，定系洗多机衫系啦。咪可以洗埋床单咁样，真系阴功。好啦，其实今日咧就想讲下咧，因为嚟紧都又有唔同嘅假期啦，即系四月份嘅时间又有复活节假期啦，咁啊好多朋友亦都会咧就谂住外游啦。好，外游嘅朋友咧搭飞机，咁啊亦都好正常啊。咁啊搭飞机咧，咁我见到有一篇嘅报道咧，佢几得意，佢指出咗咧几样嘢。咁又系嗰啲啦，即系呢位外电嘅报道啊，咁佢就话到有一位美国嘅航空公司嘅职员咧，咁佢就讲出咗几样嘢喺飞机上面，其实亦都几唔建议大家会去做嘅。 系，系咩咧？ 系啦，咁我就望下，有啲我觉得啱嘅，有啲我就一直以嚟我都有做，所以睇到个心嘅时候，亦都有少少凉一凉嘅感觉。 剥鞋嗰啲啊？ 剥鞋都唔紧要，咁佢话到咧，你可以剥鞋，咁但系你喺你自己个位置就好啦。 系， 你唔好除咗只鞋周围走，因为佢系最重 要。或者唔好踢到人哋啲鞋有暖气。 佢最重要嘅问题就系因为本身飞机。你知啦，其實飛機降落咗個地方，咁佢就啲乘客就走曬，跟住佢咪相機清潔嘅。清潔嘅時候，其實呢個咧我自己後多啊。我有一次咧就直接問嗰啲空中服務員啦，我問佢啊夠鐘係我哋落曬機就清潔噶啦，咁你哋係咪落去玩㗎？係落去候機室等等？唔係啊。唔係我哋負責做清潔咯，係 啊係啊， 係啦、 啊， 都係佢哋負責做清潔嘅，咁所以即係亦都要我心亦都即係覺得。 份工唔易打，因為我一行過飛機即係落機嘅時候，我見到好多乘客咧，好冇手尾， 哦、 即係我唔 係 啦，即係又搞到烏哩馬茶啦。即係雖然譬如你用個張被，你亦都可以就咁撇喺度啦。咁呢個人之常情。不過如果係我嘅話咧，我會接噶， 係、嗯哦、 我會接噶。嗰啲塑膠咪，譬如 headphone 以前細個有好多 headphone 噶嘛， 翹翻好佢。 嗰啲 headphone 咧，翹翻佢之餘咧，嗰、那個膠袋咧，我亦都會譬如我自己帶落機抌咁樣嘅，係、嗯、呢、這個由細到大嘅習慣。咁你就話到啦，其實就唔建議大家咧，可以除鞋，但唔好喺條走廊嗰度除鞋周圍行，因為走廊咧其實佢話一班飛機落咗落地之後啦。佢落完地，佢簡單清潔完，上埋食物，上埋行李，上埋乘客咧，佢就走噶啦。咁、所以佢唔會有太多嘅時間咧，去到做清潔，特別係嗰個走廊嘅位置。咁、所以話條走咧，諗下大家著鞋行嘅，你無啦啦又話除鞋，又話得翻隻襪喺度行，咁我都想象得到其實嗰、那個。衛生嘅情況未必係咁理想嘅， 同埋你都要注意安全啦。你赤腳周圍走嘅話，你點知道地下有啲咩咧？ 係啦，咁我以前又讀過啲 course 咧，即係同 tourism 有關啦。咁佢哋亦都有一個温馨提示，都幾好，即係令到我而家搭飛機咧，我真係會係攬安全帶，除非係要走動。如果唔係，我都係會攬安全帶，因為嗰陣時讀書嘅時候，佢哋俾過我睇好多一啲片段，就係、是、當一架飛機就算佢落咗地之後，佢有啲意外出現咗，其實你冇攬安全帶同有攬安全帶嗰個分別咧，係非常之大嘅，係啦。咁所以我就得過呢方面嘅訓練咧，就對於呢、這個飛機上嘅安全意識咧就加強咗，同埋我都係覺得因為我唔識飛。所以我只是依賴一嚿鐵嘅話咧， 你又驚死？ 係，我認，我認， 又唔敢游水。 唔係，我敢游水，海我唔係好想游，係海嘅生物咧， 出海 好複雜啊嚇。好啦，跟住佢哋亦都話到咯，咁喺大家如果訂呢一個位置嘅時間啦，咁希望咧就訂一啲譬如可能係中間轉機嘅時間又唔到一個鐘啦，咁亦都有可能咧會拖延到好耐嘅時候咧，其實訂飛機嗰個位置咧。預訂機尾的位置，其實他們普遍上來講是會覺得應該會舒服一點的。第一，跟空中服務員的距離會近一點，你可以很快脆就會得到一些支援啦。另外附近一定有洗手間啦，不過就要忍受一樣東西，當然你不是訂洗手間前面啦，但是他就說到基本上你可以很快脆就可以即想做到你要做的事，不過落機的時間呢就會耐一點了、這個你就要想一下啦。跟住他們也說到在呢個飛機上面咧，咁呢個係美洲嗰邊各方面嘅航班啦。咁我哋就話到機上面嘅熱茶同熱咖啡，佢哋普遍嚟講都唔會選擇飲嘅。 點解咧？ 係啦，呢個我睇到嘅時候就係呢一樣嘢 wow 到我啦。因為咧，我通常上到飛機我都係話熱茶飲嘅。 我都係熱茶 喎。係啦，咁我同你就有留意啦。 係啦，係咪要飲翻汽水？ 佢話基本上咧，所有航班咧都會提供熱飲嘅服務嘅。咁但係即係佢自己就會認為啦，唔可以飛機上面嗌呢個熱咖啡同埋熱茶嘅原因。 我知，因為利尿。 唔係。 Okay, 我以為唔好利尿，然之後成日去廁所。 係因為嗰個熱水壺咧，沖洗嗰個嘅頻密程度唔係大家想象之中咁密嘅。咁、可能沖完呢一劑茶，佢哋喂我哋又要 serve 其他人啊，咁佢哋又會即刻再嚟。再冲第二劑嘅，跟住你知啦，佢哋又忙啦，冲完之后佢哋都系摆度咁样，咁有冇清洁啊？各样嘢有阵时可能唔系话佢哋唔想清洁，不过有阵时可能就唔记得咗咁样。咁佢哋话建议啦，其实喺呢一个过咗安检之后啦，咁其实大部分嘅航机场啦，大部分机场佢哋都会提供呢一个热水服务嘅，即系机场你可以斟。咁如果你有热水壶嘅，热水壶可以拎入去噶吓。咁但係你拎入去之前你係冇水嘅，係啦，咁你拎咗入去之後你自己裝水嘅一件事啦， 係啦，上機前 係啦，上機前咁你喺附近嗰啲譬如熱水機嗰度你自己斟水，斟咗水之後上機咧，佢就話咁你就可以喺機上面飲到呢一個嘅熱飲啦，咁亦都係安全衞生嘅咁樣，咁亦都唔需要即係打攪空中服務員啦咁樣，咁如果唔係嘅話，其實就好似 Vicky 所講咧，可以選擇一啲樽裝飲品啦，或者你唔介意飲汽水嘅，其實你都可以選擇汽水嚇果汁呢啲即係佢即刻開嘅，咁嗰啲你就可以選擇啦咁樣，咁所以佢就話到咧呢啲叫做冷知識啦。或者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可以留意一下，你觉得有没有用？ 有用的， 对，譬如茶那个你觉得 你以後如果真係搭飛機，你會唔會再飲熱茶？ 熱茶可能自己沖咯。 我都會啊。我睇完佢講之後，我都係係啦，茶包即係譬如我 office 都有好多啦，都係自己準備就定啦。咁我有陣時如果係我有試過即係去旅行嘅時候，我會突然之間想飲茉莉花茶。咁但系如果你话欧游嘅话，佢好难无啦有茉莉花茶。嗱，我去欧游我唔会话想食嗰啲鱼蛋粉嗰啲咁，但系如果你话我突然间想饮啖中国茶咧，其实喺嗰度嚟讲就贵啊嘛。咁如果你 带少少， 系啦，咁你带又冇重量，你几个茶包有阵时即系。 都是你喝了你又不用带回香港。 是啦是那就可以即是就这样扔了它、嗯。所以我觉得这些叫机上面的叫 tips 啦或者有些它的经验分享不知道大家帮不帮到手来跟一个旅行啦、嗯。好那就再望一望这个天气方面先。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的气温23度吹和缓至到清境北至到东北风。渐转吹东风的那就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渐转潮湿和有雾。日间呢都是温暖的现在19度的气温见到相对湿度54%，所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朝头早嘅时间系生效紧嘅。 亲朋离临，在旁一直在问，多年情人。天窗盖拉近，或请拣有因果吸引这种非我，才令你的他比较亲。新人来临，在场恭贺密运，今晚我俩得你换身份。像邀请我见证你在流泪尽兴，原谅我对你也未绝情感。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若光阴会倒转，故事情分未断，让我再次与你共度余生，合衬。一时纯情，诺言一同前行。当年情人，今晚坐不近，再冲撑你兴致。却无权利在意，连扮作已放弃都不太肯。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若光阴会倒转，故事情分未。你叫我不该再等，明知吻未够好，只可惜不甘当个爱人。一世轮回遗憾是我一生的幸运，自己不听劝告，最后无力相送。看着谁亮拥吻，无奈说到对你做太多亏憾。若可返到过去，若能从头遇见，期望我会对你永不讲再见。 睇下佢系边个先，佢系周恩婷，恩听嘅《三生有幸》。19度的气温，今日继续都是有我哋晨光第一线。今天早上职场 KOL 方面咧，望下边个先？哦，原来翻译师安安都已经入咗嚟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啊，哇， 同我哋嘅主子安安啊，请一请安先。你好， 早晨， 安安，系啊，即系都希望你咧就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永远咧都青春常驻就紧要啊，系咪先？呢一个花咧，今日咧，我见你身边，同你简直系相得益彰。你又衬托出佢嗰种嘅颜色嘅美丽，佢又衬托出你呢一种嘅高贵，令到咧我简直眼前一亮。 啊、 早上嘅时候都太残眼啦，安安。 唔系呢个咧，真系咧，我好中意啦，因为咧我细个嗰阵时咧，即系几岁嗰阵时咧，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妈咪已经将带我去公园啦。其中有一张合照，我记得就系同呢一种花合照。 呢个花咧。 几十年前嗰啲几十年前有睇花嘅听众咧，应该系会好熟呢个花。 呢个叫做 长春 长春花。嗱，就咁睇个样咧，你一讲翻细个嘅时候，我的而且确， 我哋嗰啲年代嗰啲 系记得咧，细个嘅时候见好多， 系啊，好多，而家冇晒。 我细个咧成日将呢一个花咧，同埋杨紫荆咧系捞乱嘅，我记得。 哦，应该唔系两个样嘅都，不过呢个好细粒噶， 细个鬼色 系细个唔知系几岁嗰阵时，我记得我幼稚园有一张同合照。系啊，真系，系一粒花揸住。 你不如俾嗰张相 我。我俾你睇，我而家差唔多系肥，系嗰阵时系肥啲，同埋似男仔。 你太瘦啦，而家安安，成日惊你食得唔好。 系啊，下次要喺度摆啲嘢食喺度啊。 系啦，你系即介绍嗰啲咧，食起上嚟有营养嘅花嘛？花艺 应该 介绍啲食得嘅花， 但系我摆都系靓嘅花，食用花系得个靓。 日本嗰啲 营养 沙司米嗰啲菊花啊嘛， 系都系得个摆字， 都系摆字。 系啊，营养嘅应该系药用价值嗰啲就唔会令到我肥嘅。 我哋研究一下呢个问题先。 系可以，呢个系我哋跨咗个闸，突然间攞咗阿女主人咪咪咁样。 佢嗰个第二个界别，佢系便当。你呢个利用花咧延伸出嚟其他嘢又唔同， 好 系嘛？我哋一齐研究一下呢、這个。 我讲翻呢个 长春花， 系啊。佢係真係得個，你大個就唔會掹啲花。我哋而家大個係會同啲咩花合照就是、日本嘅櫻花啦。 啊，櫻花係、啊， 即係對隻個頭空埋啲櫻花嘅花枝度，跟住影相。係， 喂，你真 係當年我細個真係攞住支長春花嗰一粒花就係好細嘅咋嚇，得手指公，唔係大啲嘅應該，即係兩隻手指公咁大。 即係好大粒嘅滿天星。 咁啊，大過滿天星嘅，即係咁大，即係幾大啊？5蚊銀咁大啦， 5蚊銀啦。 我諗好紫紅色嘅， 5蚊銀。嗯、 我諗好多聽眾都知㗎啦。咁你即刻 check 下上網睇打長春花係咩樣，大家睇已經知。 嗯、 啊，而家唔知點解少咗。我記得當年喺咁樣公園會有咧，我覺得香港政府係應該係種咗好多嗰時。嗯系，所以你会误会咗呢个杨紫荆，其实唔系。 会唔会系系以前细个咧见好少杨紫荆，大个咗之后咧，反而真系杨紫荆啊见多咗。唔知系我识得认咗杨紫荆啊，定还是系真系佢自己种多咗杨紫荆？ 系呢只花咧，最紧要咩啊？你长年都会见到佢。 啊，唔系先，呢个花系我哋细个成日见啦，我哋细个喺公园见啦，但 系 佢可以摆 office 咁样呢啲 可以种噶， 可以种添啊， 系啊，直情系种出嚟一盆盆栽嚟 嘅，泥种 啊，泥种啊，系、哦、啊，本身系泥种，你唔会而家翻去你唔会见到支枝卖嘅，应该、啊、因为 都系一盆盆嘅， 一盆盆噶，系啊， 同仙人掌一样一盆盆嘅， 一盆盆嘅，咁唔系一支枝，通常系一扎咁样嘅生出嚟嘅时候，一扎红色 咁 细花。 咁佢呢个盆啦，譬如我买一盆咁样，我当佢几廿蚊买一盆啦、 嗯。 买翻嚟嘅时候咧， 唔使冇咁贵，唔值钱呢啲，即系应该十几蚊。 惨啊！ 系回忆嚟噶。 佢都几靓啊！但系你又话佢唔值钱，嗱唔紧要， 嗱我觉得靓，好多人会觉得老土。但其实你、啊、如果你嘅角度去欣赏咧，其实每一种花都有佢嘅味。 系啊系啊，有阵时咧，我自己山上边见到啲。花咧好细朵，但系你只要用心去睇咧，好俾心去将佢影一张靓嘅相咧，其实你发觉呢个花咧带俾你好多唔同嘅魅力嘅。呢个咧就系花嗰个嘅韵味咧，就系咁样滴出嚟。嗱咁，但系呢个花头先话到啦，如果我真系买一盆翻嚟，咁咪有泥啦。咁佢系咪长年累月？ 系一年四季都开。 呢一盆长年累月，我都可以见到呢个紫色嘅花。 系佢个花名叫开花机器。 真噶， 真噶， 佢即系你啱改嘅咋嘛？ 唔系 咩开花机器啊？ 真系噶个花 咁冇品位嘅名字，唔似你讲出嚟。 一定唔系我改啦，我唔会改呢啲啦。 开花机器， 即系佢四季都开得好靓咯。 吓， 系啊，至少摆三季啦。 至少摆三季。喂，有冇啲咩花语嗰啲噶？呢、這个开花机器 就叫开花机器咯，全年能够开咯。 吓， 系冇乜花名，日日春、啊哎，四时春系四时春。 四时春，哦咁啱啦，即系代表咧，如果你摆喺公司嘅时候咧，一年四季啊，都生意不绝，财源广进，系、 嗯、 咪？因为佢唔会借嘛，你长开长有嘛，做生意最紧要系咩啊？财源滚滚来嘛，你唔好停噶嘛，俾佢系咪先？又唔需要换，你种得好嘅，你直头呢间攞好嘅老板咧，就特登请一个 staff 翻嚟。 就是我哋 serve 呢一盤嘢嘅。有陣時啲嘢嚇 serve 得好， 你可以轉到好大盤嘅，但係 standard 嘅 size 嘅盤咧，其實普通一個 人頭咁大嘅啫， 人頭咁大嘅盤咧，擺十粒種子就算啦，因為佢開得太勁。 十粒種子啊？ 係啦，咁佢已經開得好靚。 使唔使話三釐？ 你唔好成包倒落去咁樣。其實咧，種子就唔係亂咁撒落去嘅，其實擺嘅時候咧，都真係要一粒一粒擺靚少少，即係每個啲間距咯。 係，其實即係譬如呢啲咧，長春花啊嘛，長春花我種嘅時候，我應該係一個盤。喺個盤嗰度咧就有泥啦，但我係咪應該個盤嘅中間嘅位置咧，即係拎走啲一半嘅泥先，放咗啲種子入去，跟住再冚翻啲泥上去，定係就咁抌喺面就算咧？ 我覺得應該抌喺面就算咯。 咁求其？ 我見我嗰陣時問過花墟種花，因為我自己唔係太熟啦，咁問過佢，佢都係擺面嘅咋。 係啊， 係啊， 跟住由得佢個根就生落去。 根生落去，系啊系啊，可唔可以发芽？应该会发咗芽先嘅，系、 哦、 啊，咁样 摆面就得噶。 系啊，你花唔系咪唔同花又唔同嘅咧？但系呢个我又唔知道、啊。 长春花吓， 系啊， 咁啊系你花艺师嘅，你系咪农夫啊？ 系我真唔系农夫，但系其实你、如果你真系要种咧，就其实每一包种子入边后边都有写 嘅。哦， 你应该系 咁啊得啦， 因为唔系以偏概全，唔系种花一定系咁、每一种花都唔同。点样即系点摆法啊？啲嘢加几多水啊？加几多泥啊？用乜嘢盆啊？都有唔同噶、所以一定要都系经验咯，经验老道。因为晨光太多好有经验嘅人，我真唔敢乱教啊种花呢一门， 真系唔敢讲， 真系唔敢讲。插花就可以班门弄斧下啫，种花 你都好，你可以班门弄斧嘅。我企喺侧边啊， 但系讲完之后， 你啲教剪咋？ 一百个喺你念书插我啊死！ 嗱，咁呢个长春花即系又平靓正啦，一年四季又开啦，系咪？ 晒多啲太阳就得噶啦。 太阳咁啊，淋水嘅时候都系淋喺个泥嗰度。 系啦，摆我爹哋细个好似有种，我记得 系咩？ 系啊，我嗰阵时好笑，因为太阳咧下昼唔知三点钟就话喂，快啲搬啲花一齐，就搬啲花出去太阳嘅地方，我哋嗰啲朝寒晚拆嗰啲，即系唔系摆喺个地方。 就系咁样练成噶。 系啊，都系其中一样嘢。我妈咪中意插花，我爹哋种花， 系 佢会比我叻啲嘅。 哇，好嘢喎！你屋企人一门三杰喎、 啊，都系啊，唔系我妈就系普通系啦，就插下花啫，求其系咯， 攞下奖咁样啦， 冇 咁呢个花咧都几好嘅，平靓正之余咧，咁亦都襟摆啦。如果喺公司嘅话咧，就有一种好似货源轮转啊，不断咧就有生意不断咁啊，开住花。佢系咪呢一批死咗？譬如左边呢一啲咧就已经开始凋谢，右边嗰啲就会继续生落去咁样。 系不停，一般系三至五月。譬如如果你想即系种花，你一般系三到五月嘅时候，你就会播种咯。咁如果因为嗰阵时候，譬如呢段时间系最好，因为二十度左右应该 suppose 我哋天气应该二十度左右， 好难啊！而家 二十至廿，最惨就系一日都经历四季咯。 已经廿八至三十五噶啦，而家随时 唔系，但系今日 好难讲啊！ 成日都转变，一日有四季。 如果你话五月嗰阵时，但系而家唔系五月啦，我唔知啊。 系啊，但系三月应该差唔多，春天系最多花嘅时候啦。咁系二十度左右嘅时候发芽最快，咁跟住就好容易会发芽，十日之后就发芽噶啦，摆种子。 咁快 系啦，咁其实呢啲我觉得好幼稚园，唔知系咪都有 心急嘅香港人最中意睇到啲好快有成果。 系啦系啦，咁其实种子 OK， 你都可以系嗰啲啦，生个枝本身买一盆花翻嚟，本身已经有噶啦，咁你就将个花枝即系剪咗啲花， 悭水悭力 系啦，咁就插落去再种咯，又或者净系花可以买翻翻嚟种咯。咁另外我想听众即系如果你在香港仲见到喺公园或者有呢个花，影相俾你咯。 哎呀好、啊，影相俾我哋睇、啊， 因为我都见唔到咯。最近 等我哋知道边度有呢个花嘛。 系啊，细个成日都见，但系而家点解冇咧？我又唔相信香港会冇啦。系有你影俾我哋啦，大家 系咯，我都好想睇，即系睇下边度有嘅话，咁大家一齐又去影下相。 系啊， 到时可以约你喺呢个 回忆 回忆。 呢个系回忆， 喺呢个长春花前面品下茶，我哋可以 可以可以， 系啦，饮翻杯啊，到其时。 咁大家试下开花机器啦。 好开啦，呢个名系咪真噶？ 真噶， 乱噏咁样开花机器 系出咗名嘅开花机器。 开花机器长春花，大家有机会试下啦。唔该晒， 拜 拜。好，望望出面十八度嘅气温，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继续都系生效嘅吓，咁啊转头分头广播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你去到早上十点钟。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当我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朝早七点零八分，今日十八度嘅气温，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听众你哋好啊，你哋早晨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元浩小白啦。望一望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都是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又嚟啦，咁直播室啊，除咗都系啱讲完射击练习嘅白拳浩小白喺度之外啦 ，Vicky 都喺度。 早晨，早晨， 早晨。咁今日晨光交通天文台咧，交通组嚟咗一位 Pink Lady 啊，或者叫佢 Pink Panther。傻炮傻炮是我自己挺喜欢一个、叫做花生漫画的角色来的。 是不是我也有看、啊、我妈以前也很喜欢傻炮。 是的、啊啊、我二家姐就很喜欢傻炮的。 嗯、 是的、啊、我小时候就秒傻炮的。唔知点解咧，可能因为二家姐中意啊，所以我就特登秒。不过而家人大咗咧，我就觉得其实都几得意， 系几可爱 的，系啦，啊都几可爱啊吓，系啦。咁啊，今日变身做呢一个 Pink Lady 嘅就系、是、我哋嘅 Jessica 啦。 冇错，各位早晨啊， 早晨 Jessica， 系再精神啲， 早晨， 系啊，咁就好啦。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咪都精精神神咧？ 嗯，好啦，咁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先啦。现时各区隧道咧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方面，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康港铁站咧就有少少慢车吓，依家龙尾咧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尖沙咀金马轮道有水管急收，咁去弥敦道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 都几日噶咯， 系啊，其实都几日噶啦， 系咯。 是啊，咁仲有啦，就是之前都提过下噶啦，就是譬如大埔嘅安邦路咧有渠务工程，咁、嗯、介乎安慈路同埋大埔文娱中心之间嘅一段安邦路咧系临时封闭。 咁、嗯、又系几日噶咯？ 都几多日噶啦。系啊，仲有青朗公路都有道路工程啦，去锦田公路支路嘅一段慢线封闭，咁就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嘅。仲、 嗯、 有观塘嘅宏照道同样都系有道路工程啦，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晶花园第八座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咁大家咧经过嘅时候咧就要留意翻啦。 嗯，咁啊啲封路咧就唔想嘅，咁但系如果你话道路需要维修啊，或者需要啲调整嘅话咧，咁我哋就稍为忍让一下，系、 嗯、 啦，咁啊好快脆咧就会整好噶啦吓，咁啊系啦，咁啊、全香港都冇乜塞车噶啦，都系屯门嗰个位嘅啫。系咯， 系 嘛， 系啦， 咁所以大家喺驾驶嘅时间咧，最紧要一份爱留神，咁啊，千祈就冇跟车太贴。朝头早个感觉咧，其实都清爽嘅，咁、 嗯、 啊就唔好谂住哇咁爽啊，抌多几啖油落去就唔使噶啦，爽咧就可以搞低少少窗，咁啊吸收一下啲新鲜嘅空气。 冇错， 朝头早啲空气都几清新。 其实系噶， 系啊，吸咗一啖新鲜空气之后，发觉个人都准备迎接即系。shiny 嘅一日啦，我覺得唔錯。 精神啲， 係啦，精神啲，精神啲，係、嗯、最緊要呢樣嘢嚇。咁啊，希望大家今天工作同埋學習咧都順順利利。 冇錯。 係咁啊，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交通上面 係啦，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港車北上呢？ 其实我仲未过， 有冇试过抽嗰个签啊？ 其实我都未抽， 未抽。 其实我好想试下、嗯，因为我觉得咧嗰条第一嗰条桥啦，我觉得都好真系好长。 系啊， 咁我人生应该系冇行过咁长嘅桥嘅，我就亦都而呢条桥更加就喺自己嘅城市， 冇错。 咁你话我几想行嗰条桥咧？咁样，但系 即係你知啦，有家室咁，你變咗有陣時你好難諗，就係小朋友又多考試，又多課外活動，咁、你冇理由就自己講話喂拜拜咁樣擺低佢哋，跟住就自己去咗玩嘅，咁、所以就想夾埋佢哋啲時間，睇下幾時咧就一早就。差唔多啦，咁啊可以預備定啦咁樣。 哦，因為我爸爸都有申請，跟住佢真係申請到， 抽到啊， 抽到。 喂，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係啦，但係咧就即係佢有諗過話，即係帶我一齊上去玩咁樣。 哦，你推咗佢啊？ 系我推咗佢， 点解、哎、呀？ 你 系 你阿爸如珠如宝，哎呀，前世情人，你哎呀，爸爸食柠檬啊！ 咁佢就自己揸咗上去玩， 自己啊，哎呀，阿叔父啊，咁点啊？佢系去边一度啊？ 去几耐啊？ 去珠海嗰啲地方咯，跟住就食下海鲜之类。 哇！ 开心，系啊系啊系啊，都几开心。系啦，点解会提起呢样嘢咧？就系原来咧，由3月1日起，即系今个月开始啦。咁以下条件咧就可以豁免进行呢个车辆嘅查证，即系验车。 嗯， 系啦，咁包括啲乜嘢咧？第一个条件咧就系你验车合格之后2年内再次成功去申请呢个港车北上嘅车。系啦，第二个条件就系你内地嗰个电子临时入境机动车牌证系仍然有效嘅、第三个条件咧就系、申请人同埋登记车辆咧系维持不变嘅，咁你就可以咧唔需要再次去验车啦，系、啦，因为可能之前验过，咁你再验就好似冇乜咁样嘅必要咁样，咁、所以咧就豁免呢一啲嘅人士去再次去做呢个验车嘅呢个步骤咁样咯，系、啦，咁就方便翻啲人，即系可能有啲人系会成日都会上即系港车北上噶嘛，可能做嘢又好，或者去玩，去玩都好，系啊，所以咧呢、這个应该都可以方便翻呢一类嘅人群嘅。 系啦，而家都越嚟越多关口或者唔同嘅方法咧，就可以北上噶啦。 咁啊，港车北上 系咯， 系啊， 不如你抽佢约埋啊， 约埋我哋一齐揸出去系咪啊 ？OK 喎， 系咯，反正大家又想， 系啊，好想试下， 又冇你即系你都冇行过嗰条桥噶嘛，乜金？金包啲你有冇坐过上？你有冇？ 有 哦，你又有啊？ 金包 有冇啲咩分享啊？那个金包嗰、那个 好长咯、 你大概坐咗几耐？你嗰阵时候去珠海定系去澳门？ 去澳门玩。 去澳门玩。 系啦系啦，跟住等冇啊！一上车就瞓觉，瞓醒就落车。 唔系噶，好得意噶，你会有种感觉咧。佢咪去到咁上下，你会落咗隧道嘅，你会好似突然之间，咦？点解可以好似变身咁样嘅？即系突然之间喺个水下面。 哦、金巴你又有坐过真系。 有啊，去澳门咯。 哦。 系啊，嗰阵时去澳门有坐过。 系啊，哎呀，我少去啊，系啊系啊。 试下咯。 我上次去澳门都唔知几多年前，即系一定系坐船嗰啲咯。 不过唔系，我觉得我哋可以申请去咗澳门试下嗰个停车场先。之前阿 Ringo 有讲。 哦，系、 啊。尝试下条路先，然之后慢慢递进玩上去。 系、啊。咦，你记得 Ringo 讲嗰啲嘢？ 梗系啦。唔记得啊！ 咁好啊 ，Ringo 真系听到都开心啊！不过呢个都几好噶，咁啊又多啲口岸啦，咁啊令到我哋咧就可以有唔同嘅方法咧，就喺珠海啊或者系澳门啊嗰度玩咧，我觉得都唔错啊吓。系啦，咁啊大家试下，咁啊呢个港车北上验车嘅服务咧，咁啊都有啲详情嘅。咁如果大家真系听完阿 Jessica 所讲之后咧，咁啊仲有啲想更加多知道嘅话咧，都可以上翻相关嘅网站揾多啲资料啦。 冇错 啊。系好啦，咁啊唔该晒你先啦吓。 唔该晒。 唔该晒。咁啊 Vicky。也都出咗出去咧，同我哋望一望个天气嘅。咁啊 ，Vicky 喺咪度啊？ 喺度喺度，哇！今日天气好好啊，好清爽啊，又有太阳、啊。咁咧啲雾咧系冇咁多噶啦。咁而家见到个太阳咧，慢慢升紧出嚟啦。 系蓝天定系有云啊？而家出边系 蓝天，蓝天个情系冇乜云啊。今日我望到架飞机经过。 哎，好啊，哎，做人唔使一嚿云啊， 系啊，啲雀仔都响吱吱叫啊，开心。今日嘅天气系舒服嘅，咁所以大家出门合法过。 系， 即今朝都系有少少凉噶嘛，天气预测到话， 啊、 但系咧、 啊、 中午嘅时候咧，最高嘅气温都可能去到廿几度嘅，咁所以大家就留意个天气啦。咁最好就带定一件薄薄嘅褛啊，或者好简单嘅颈巾喺个褛度咧，就最好唔好吹亲啊嘛。 系，而家其实咧，有啲风褛啦，因为可能我自己都行山啦，嗰啲风褛咧即系可以接到个拳头咁大嘅。咁你话呢啲天咧，有阵时真系最主要都系嗰有阵时啲风啊，啲风吹过嚟咧，系啦，咁嗰啲风褛咧，佢唔系好保暖嘅。但佢淨係幫你射走，即係扇走嗰啲風啊！咁我覺得呢啲 就擋一擋啲風噶嘛。 咁你晏晝你就除咗佢，咁啊幾好啊，又唔嘥位。 系啊，我都觉得其实唔错啊，即系完全系女士嘅恩物啊， 系嘛？ 因为有阵时系啊，我哋女士咧好容易手脚冰冷啊嘛，咁但系你话啊，出入就算一啲出入冷气地方啊。呢一啲咁样嘅不冷不热嘅天气啊，咁有件褛袋喺身咧，系真系好好多，因为你真系挡一挡咧，真系争好远， 差好远，系 啊，差好远啊， 喺强风有阵时吹到啲，譬如颈，点解颈要保养颈嗰啲血管喺嗰度嘛，吹到你成个人尖寒尖冻咯，所以咪 系，所以我今日都有戴颈巾， 系咩？你有冇？我冇留意过你添，唔好意思。 我有戴颈巾啊，系啊，咁其实除咗咧，我哋香港天气咧最近忽冷忽热咧，其实喺巴西咧最近咧，佢哋嘅气象部门都表示啊，原来热浪喺当地咧都创下咗一个新纪录， 系， 咁就系话咧系啦，啱啱星期日啊，佢哋嘅酷热指数咧就系去到摄氏嘅62.3 度，哦，唔系嘛，六十几度， 十年嚟最高啊， 哇，系咪温泉蛋可以整？ 系啊，咁其实咧当日咧就系朝头早啦，星期日。朝头早9:55嘅时候咧，就得出咗呢个纪录嘅。咁其实咧，亦都系2014年开始纪录类似嘅温度以嚟系最高嘅。 嗯， 系啦，亦都呢个酷热指数咧，系综合咗气温啦，同埋湿度啦嘅一种嘅衡量指标嚟嘅。咁其实咧，而家嘅天气真系变幻莫测嘅。咁、我觉得最重要就系出入嘅时候多啲睇天气报告，多啲留意个天气。咁最紧要系我哋自己本身个人都身体健康，同埋如果你话呢啲咁热嘅天气咧，真系食多啲雪糕啦，食下啲雪糕降下温啦。 中医叫你唔好食雪糕啊，你真系。不过啱嘅， 要降下温噶嘛。 有阵时天气 需要嘅， 天气嘅嘢咧，即系同人生都系一样嘅变幻莫测嘅。总之就时刻自己做好准备咁啊，最好啦。 系啊，咁我交俾你讲天气啦，小白。 好，唔该晒 Vicky。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咁啊渐转吹东风。嗱，展望明日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噶，咁啊见到随后几日啦，咁啊渐渐咧潮湿有雾噶咯，咁啊见到日间咧都系温暖嘅。而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6%咧，咁啊由于干燥嘅关系啊，咁啊见到呢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咁啊，18度啦，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咁啊，如果你话头先潮湿有雾，再下个星期二咧就比较上多雾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交流咗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电话旁边咧，继续都邀请咗咧，就系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嘅。早晨 ，Terry。 早晨 ，Terry。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今日咧就真系要阿 Vicky 咧都帮佢问一问啦，因为咧即系心血来潮咧，其实真系要谂下。我哋好多时如果牙齿有问题嘅话咧，我哋香港人一般都系习惯咧就睇呢一个嘅西医嘅，睇牙科嘅。咁我突然之间谂下谂下咧，即系见到 Vicky 个样啊肿晒啊，好愁除啊，又呢样又痛啊，嗰样又剩嘅时候咧。我真系谂，咁以前譬如明朝或者再远啲宋朝，我断估唔会有西医或者牙医啦啩。咁牙齿方面嘅保健，唔知喺中医嘅角度嚟讲，有冇得搞嘅咧 ，Terry？ 你真的問得非常之好啊！當然在我哋中醫嚟講，梗係有齒科呢樣嘢，因為牙齒身體一部分嚟噶嘛。 哎呀，有得搞嘅喎，原來我呢個我真係唔知道。咁慢慢問啦，我純粹八卦問啫。咁如果你話普通嗰啲中醫角度嚟講，都有分，譬如乳齒、恆齒咁樣噶。 我一定有嘅，呢啲係我哋古人同我哋都有要換牙咁樣，呢啲嘢都有嘅。 嚇嚇哦，咁就即係乳齒係照換恆齒啦。咁但係如果你遇到一啲譬如要剝牙嗰啲，咁佢哋係有冇啲咩古法定係點樣做嘅？係咪有㗎？ 嗱，我哋咧講幾樣嘢先啦。嗱，咁首先我哋正常嗰個牙齒嘅更換一定係有啦，我哋古人都會有記載啦。咁但係咧，譬如常見嘅我哋有嘅牙齒嘅問題，例如蛀牙啦，係咪？ 係啊。 蛀牙啊，又或者牙肉出血比較簡單啲，我哋比較常見嘅咧。係。咁同啲咩有關咧？咁我哋先講啦，牙齒咧，牙齒本身咧，中醫講咧係骨嚟嘅，你知佢好硬淨啦，即係係嘛？咁所以咧喺中醫講咧，骨咧係屬於腎個腎就負責啦。咁所以譬如話咧，點解有時嘅啲人話會容易咁上年紀咧，會牙齒容易咬崩牙又或者容易蛀牙咧？這個咧就同咬崩牙咧，本來牙骨係好實淨噶嘛，咁但係佢咬崩到咧，即代表咧腎虛噶咯，即係個骨比較脆弱一啲嘅。 咁樣啊，原來 關個腎事 係啊，關個腎事。 咁而另外咧。譬如話，哎呀，我牙齒即係牙肉容易出血喎，牙肉腫喎，呢個同咩有關呢？中醫講咧，同個脾胃關係比較大嘅。 係。 系啦，咁所以牙周病咧，其实就未必关完全只牙事，系一个牙肉嗰个去萎缩个收缩啊嘛。咁所以這個呢个咧就同嗰个脾胃关系大啲啦。即系我哋会咁样去分开。咁而头先讲蛀牙系咪啊？蛀牙同咩有关咧？其实同我哋口水有关嘅。因为咧，我哋口水嚟讲咧，你会留意，譬如有啲人可能情绪唔好啊，身体比较差嘅时候咧，你会发觉个口水系酸酸地嘅。其实啲酸酸地嘅时候咧，佢就会咧令到我哋嗰、那个即系侵蚀我哋嘅牙齿啦。咁、我哋口水诶由边个负责呢？又系脾胃负责啦。 哦， 如果口水唔够咧，我哋津液就唔够啦，就一定系脾胃嘅问题。咁、而另外，喂，令到我哋喂个口水即系带酸性咁样咧，个都同肝有关啦。不过肝都影响到个脾胃啦。咁所以好简单嚟讲咧，都睇到啦。喂，用啲蛀牙，个脾胃同埋个肾都有关系嘅。容易咬崩牙，咁咧就系个肾虚啦，或者牙周病呢一啲咧，咁啊同个脾胃关系大。咁当然啦，唔会话关于脾胃事又唔关个肾事嘅，其实两个都互相有影响噶。 咁如果譬如有啲牙痛嘅问题，或者牙肉肿啊、出血啊等等，其实系咪又可唔可以按下去，定系还是其实食啲中药都得嘅咧？ 嗱，咁咧，因为咧喺我哋中药角度嚟讲，我哋当然睇下你牙肉。出現係咩問題啦？咁頭先講都係同脾胃有關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喺脾胃各方面檢討啦。例如我哋成日講啦，即係同阿小白傾得多啦，都係生凍嘢啊嗰啲唔好食啦，呢啲傷脾胃啊嘛。咁所以我哋可以咧，通過一啲針灸啦，或者食中藥啦等等，呢啲中醫嘅方法嘅治療咧，都係強翻嗰個脾胃嘅。咁亦都留意啦，我留意翻點解會幾時出血啊，或者牙肉腫，一隻一般人啦、可能喂唔夠瞓，牙肉又會浮腫一啲，係咪？咁點解咧？呢、這個有啲虛火啊，咁、所以咧，我哋要處理咁，呢排唔夠瞓，咁我梗係夠瞓，一般就處理到啦。咁如果唔係咧，簡單啲嚟講咧，點解有冇聽過話？飲下鹽水啊，攞下口啊，會 有啊有啊 有工作， 係啊係啊， 係啦。咁點解咧？因為鹽分咧可以將啲虛火降翻落下面嘅。 消炎咁樣。 係啦，但係一定要揀咧真正嘅天然鹽，即係天然嘅岩鹽啊、海鹽先得嘅。如果你話咧，即係餐桌鹽咧，即係得sodium chloride 咧，咁就唔得啦，系啦， 咁样系啦，咁都几特别啦呢啲。 系啊，但系咧，啱啱咧，Terry 有讲噶，就系其实都关我哋嘅时间问题啊。我想话咧，我而家生紧智慧齿，特别去到黄昏嘅时候咧，好痛，点解嘅咧？ 嗱，你生智慧齿咧，应该真系唔够位生啦。咁、其实呢个同咩有关咧？即系同我哋生活作息好有关系嘅。咁而家咧，即系有冇留意呢？而家啲人同啲小朋友好多時都要需要箍牙嘅，即係我哋以前都有，但係而家好似越嚟越多啊，係咪啊？即係問題都比較多。其實就同我哋個生活習慣啦，同埋咧同我哋個姿勢有關係啊。因為正常嚟講咧，我哋以前細個咧，我細個咧就真係冇咁多電子產品，即係我年紀都咁上下啦。冇、電子產品咧，最多温下書嘅啫。咁、所以咧，我哋咧就 話 咁多寒背，所以我就唔算太寒背，因為我唔係太勤力。系，跟住好多人你近视好深啊，即系或者系颈好紧啊，你见到好多人耷低好多头啦。咁、其实你个姿势唔好嘅时候咧，你留意一下咧，你嗰个成个口咧，即系我哋嗰个合咧，嗰、那个合埋得嚟咧，佢唔整齐咯，咪令到咧嗰个位置又唔够生，所以好多人咧又要剥咗嗰个智慧齿。咁、但系咧，因为中医讲嘛，头先我哋讲肾主骨嘅，咁所以唔好立乱咧去剥牙，即系如果你话真系要蛀牙会好差，即系成个情况，咁可能真系要剥啦。咁、但系咧，即系呢件事要三思，你剥咗咧，你系即系冇得补翻落去噶嘛。咁咧，嗰、那个智慧齿咧，其实咧系以前啲人真系够位生嘅，系我哋而家咧个生活习惯唔好啊，又话我哋系啊，我哋唔食即系。我哋咬嘢都係啊嘛，我哋譬如而家好多小朋友咧、哇，即係食生果、蘋果，可能係切曬俾佢噶嘛，係咪？係、啦，咁佢哋唔係食呢個圓形嘅食物嘅時間咧，於是都影響咗我哋個使用嗰個口腔啊，各方面肌肉啊、牙齒啊咁樣都有影響㗎。 咁其實嗱，除咗生智慧齒啦，有陣時咧可能係熱氣啊唔夠瞓啊，咁我哋都會熱氣咧牙腫啊或者牙肉痛咁樣，咁其實都會連住我哋個三叉神經線嘅喎，我哋可以點樣去舒緩咧咁樣？ 嗱，你痛緊咧，如果去到三叉神經線咧，係真係比較辛苦，那個痛都係揦住痛係好慘嘅。如果你話一般，我都係呢排唔係好夠瞓嘅啫。咁咧，頭先我講啦，可以飲下鹽水啦，其實姜茶都得，因為一定個同脾胃虛弱有關係啊嘛。咁如果你哇去到三叉神經痛咧，咁就真係要咧落針啊，加埋藥啦，因為嗰個痛咧，如果你聽個人講咧，佢揦到痛係好辛苦嘅。咁而咧，你真係。冇得话好简单就解决到，而且咧佢痛得咁紧要咧，喺中医角度嚟讲咧，佢真系好寒啊。 好寒，咁好寒嘅话咧，系啦，咁你话真系好简单嘅方法处理，真系比较难嘅，系啦，咁同埋真系要分清楚咧，究竟佢系三叉神经痛啊，定系牙痛，因为佢好近啊，同埋鼻敏感都会嘅，因为鼻敏感咧嗰、那个位置咧好近啊，咁所以有时咧有啲人痛咧就以为我牙痛，咁剥咗佢咯，啊结果咦唔关事喎，咁就。就白白犧牲嗰隻牙 啦。哎呀，剝完都仲痛啊！呢、這個真係大家要三思。咁但係我又想問翻咧，轉頭啦。咁以前啲人咧就未有牙刷嘅時候啦。咁如果係從呢一個中國嘅歷史上面，咁佢哋係點啊？係即係以前攞啲鹽咁樣去到沖下啲牙齒咁樣，有冇作 鹽咯？攞鹽 都 係 鹽啊！哦， 係啊，其實中國咧，我哋中國人都好叻㗎。我哋有古代嘅智慧啦。咁其實咧就有一個叫做其實固齒方啦，即係其實有一啲咧中藥咧可以磨成，大家可以去上網去查一查叫固齒方。咁、其實咧係啲中藥嚟嘅，咁就可以咧去磨粉啦，有細辛啊、花椒啊呢一啲咧，咁磨成一啲嘅藥粉咧，其實可以刷牙用。其實我而家都用緊嘅。 哦，竟然有啲咁樣嘅嘢啊！真係大開眼界啊！ 啲添喎，係咪啊？ 其實是啊，咁同埋坊間都可以咧，用椰子油啦，即係去處理咧，去做一啲嘅牙膏咯。咁當然你話冇而家現成買咁方便嘅，咁但係就成件事天然好多咯，加埋海鹽咧，咁其實咧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嚟嘅。 哦， 刷牙啊，同埋預防牙周病啊，同埋有陣時我哋咧都牙肉會發炎啊嘛，即係夜瞓啊，都好似人咁呢啲咧。剛才講呢啲嘅方法咧，都可以舒緩到，甚至都可以處理到嘅。 咁大家可以留意啦。但中醫方面咧，如果牙齒有問題，會唔會用針灸噶？ 有啊，針灸當然 都有啊。 系啦，尤其是咧有一個我哋叫合谷穴啊，特別係針對牙痛啊，或者係頭面嘅問題，喺手嗰度嘅，我成日都介紹俾大家嘅，喺手指公啦，同埋嗰個食指之間嘅，我哋合埋隻手指啦，兩隻手指合埋咧會有谷起嘅部分嘅，所以合谷就合埋谷起啦，嗰、那個位置咧就係合谷啦， 谷 起合谷穴， 係，篤下佢咁樣。 可以啊，係啊，譬如咧，其實咧，有啲人咧牙痛咧係針呢個位置咧，其實可以有啲舒緩嘅。咁、當然啦，如果你話痛得好緊要咧，就可能要 keep 住針啦，即係或者個刺激性係要大啲啦，咁樣咯。 咁啊，即係中醫角度咧，睇呢一個嘅牙齒方面咧，都有學咗好多嘢啊嚇。咁啊，如果大家牙齒有問題嘅時候，以後唔係淨係 睇西醫啦，有中醫嘅選擇啦， 揾下中醫嘅選擇唔錯 啊。我都選擇嚇。针针佢啊！ 好，今日学咗好多嘢，唔该晒 Terry， 下次再倾，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立法会寻日经过近十个钟头会议，一日内完成二读辩论同三读，在晚上近七点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89名在席议员全部投赞成票，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亦破例投票。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將在3月23日即是今個星期六刊憲實施正式生效，他形容這是香港等待了26年8個月19日的歷史時刻，香港可以全力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九龙工业学校怀疑发生校园欺凌，网上影片显示一名男学生被另一名身形较高大的男同学踢至倒地，其后再被抱起摔落地上，以及被对方扯头发等。警方证实一名13岁男童在上星期五在长沙湾区的学校内被一名男童殴打，他受袭后腰痛，前往明爱医院求医，情况稳定并无大碍。警方调查后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14岁男童，涉嫌干犯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正被扣留调查。教育局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向学校了解情况。局方说，据了解学校已经向警方报案，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处理事件。局方会继续与校方紧密联系，并提供适切支援。教育局又强调，对欺凌行为一向采取零容忍政策，会严肃跟进每宗个案。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圖爾克表示，加沙出現飢餓和饑荒的局勢是由於以色列對人道主義援助和商業物資的進入和分撥進行廣泛限制而造成，以及和大多數人口流離失所和重要民用基礎設施遭到破壞有關。他指出，以色列繼續限制援助進入加沙的程度，以及繼續進行敵對行動的方式，可能相當於利用飢餓作為戰爭手段，將會是一種戰爭罪。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渐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又坏车，依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有少少车多噶吓，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就系呢个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又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去到小沥源，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嘅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碧街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去到沙田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一八二二二资讯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就多咗佢，咪贪一些小便宜， 警方防骗热线1822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好正。 南区缤纷市集 at 红星丹会在鸭脷洲公园及足球场和香港仔避风塘举行至3月24号，提供南区特色美食、干货、摊位游戏、传统手工艺工作坊及街头表演等，亦有小戏棚戏服 show 给大家试穿戏服，更有避风塘观光游，让大家感受渔港风情。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我哋有时面对嗰个问题咧，如果你喺嗰个问题里边去愁眉苦脸咧，其实你跳唔出更多嘅可能性。咁由嗰一刻开始咧，我更加清楚知道，原来我唔系净系做戏嘅，其实快乐先至系我最大嘅事业。 大家好，我系詹瑞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齐一电，嘉明。 早晨7:38，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喂，早晨各位， 早晨啊小花， 早晨嘉明，早晨各位听众 ，hello hello Vicky， 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今朝早咧都几干下噃， 系啊， 系、啊，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已经生效咗啦，同埋得嗰56% 嘅呢一个相对湿度咧、都好大嘅落差吓， 系啊，同过往嗰几日仲喺度讲紧话相对湿度系95%啊，同时段、啊、好似星期一、星期二仲系讲紧呢样嘢噶嘛，跟住、今日突然间咧就。乾得紧要啦，仲要咧啊，温度有少少调低咗，而家19度嘅气温嘅咋， 系啊，都要调整翻自己啲皮肤质素啦吓、各位留意翻啦吓。今朝早咧想讲下啲外卖平台啊、因为都发觉咧近排都唔少朋友咧会系时不时会比拼一下啦，喺我哋香港现成嘅用得到嘅外卖平台其实都唔少啦、由以前系做到系由橙色变咗粉红色嘅又有，甚至乎咧系原本都系大锣大鼓话俾大家知，嘿，我开始又做外卖啦，但系而家就唔做啦，咁、都经历过几个朝代啦，系嘛？ 系有一个就佢就想做网约车嘅，跟住无端端又想做阿食嗰个咧。 系啦，咁但系食下，又唔食咯。 系咯，又唔食咯，咁样。 系都 即系几得意啊吓。 系啊，同埋都见得到咧，那个改变都几有趣嘅，即系由唔知道大家系几时开始留意，或者几时开始用呢一啲嘅外卖送嘅平台啦吓、都真系几有趣。我哋以前啊，回想翻喺你以前细个嘅时候，系点样叫外卖嘅呢？ 落去帮爹哋妈咪买翻屋企， 你就系嗰位嘅跑手啦。 我就系速递员。 以前嘅年代直头咧，我都唔会打电话嘅。意思即系话咧，可能朝头早啦，阿爸同我讲我要食咩粥，跟住我要几多条油炸鬼，要唔要斋啡咁样。跟住阿妈又同我讲啦，一系就攞纸写低。系啦，咁以前开头咧就梗系自己懒醒啦，啊，但系同我讲我记咗，结果买错晒嘅时候咧就开始养成咗真系要用纸写低，跟住咧落到落去嘅时候先至去俾个先至讲 order 嘅，然后咧俾嗰个姐姐啦，咁啊姐姐就收钱啦，然后咧。我就企喺度等咯，可能一等就等15分鐘啊，跟住先再攞上樓咁樣，跟住後屘先至會諗到係點解我唔打電話落去嗌定咧？以前就我覺得都唔係話好成日會接呢啲電話嘅 order， 係啊， 原因係因為佢驚你走咗。你落完 order 之後，你會 即係個互信度好低咯、除非你真係好熟嘅一個客仔啦。 係啦， 我記得咧，舊時細個都係好似 Vicky 同埋小白咁樣咧。负责落街买早餐嘅咁样，跟住到10岁打后咧就开始发育期啦。发育期啲男仔女仔咧都会瞓到好晏嘅咁样，即系同旧时细个啲时钟系好唔同啊嘛。我记得有个阶段系咁要瞓觉，唔知点解系要瞓好多，你哋都系啦，系啊要瞓好多，跟住咧就。阿爸阿妈落去楼下饮茶，喂，执啲点心落嚟啊！因为我爸爸好中意饮茶，嘛日日朝头早都饮嘅，跟住佢就反而佢买翻早餐俾我食。 我有啊，都有试过啊。 你又试 啊？我唔去饮茶啦，跟住咧 打包嚟做烧卖咁样， 就会攞翻嚟俾我食。 系咩？我直情吸佢线咯，朝头早。佢谂住打电话问我食乜咧，跟住我觉得佢好烦厌啊，吸佢先系咁啊！青春嘅叛逆就 系 咁噶啦。跟住到依家老即自己年纪大咗，你咪又要 约翻爸爸妈妈住， 你咪又要搵翻位等你阿爸阿妈嚟饮茶食饭咯。即我觉得咧风水轮流转嘅，即系你嘅家族线或者家庭岗位嗰度咧，都系 swap 紧 嘅。系嘅，都系对大家嘅一种爱嘅表现嚟嘅，都系开心事嚟嘅。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嘅嗌外卖方式咧，永远就系落去我屋企附近有一间嘅粉面铺。 系 咁呢一间粉面铺咧，都经历咗好多年噶啦，都仲喺度，不过而家多咗。新字咁解啫，咁嗰一间嘅粉面铺咧，最出名就系食啲牛腩河，咁但牛腩河系好索汤嘅， 系啊， 咁我以前同小白同埋阿 Vicky 都系差唔多，我就做跑手啦，咁我就系嗰位嘅外卖员，咁点样可以喺翻到屋企嘅时候碗汤唔索晒咧？ 系因为而家咧就话有得分汤， 冇分汤， 冇噶， 冇噶， 以前系睇你脚力有几快啊， 系啦， 同嗰个汤咧就成呢一个嘅。有个挂钩喺度嘅， 咁所以咁我翻到屋企嘅时候，我家 姐会唔会打我咧？ 系啦， 有冇 啲河粉会唔会涨晒咧？ 所以咧，其实香港由此以来咧，啲食肆咧。都是有一種霸權喺度噶，其實係佢哋永遠都是凌駕於食客之間嘅。你諗下啲嘢，我去買外賣，我都俾足錢啦。 咪係咯。 咁當然你話嗰陣時可能都分湯要加多少少錢咪分咯。我真係試過食一兜河粉咧。 真系发胀咗， 系啊， 系 啊， 系 啊， 你真系食唔到噶。 但系好奇怪嘅，啲河粉咧索咗啲牛腩汁啊、牛腩汤之后咧，啲河粉又唔觉得特别浓味嘅， 系啊， 奇怪啊， 加腩汁系有好处嘅，所以 咦，小白你呢个分析系好独到，而系好啱嘅， 系啦，即系你谂住喂，你索咗你海绵，你索咗水，咁海绵入边都有水啊， 系咯， 你河粉索咗汤之后，佢系胀咗啊，冇味嘅， 系啊，但系面都好啲嘅，即系面都系会发到胀晒，但面会食味啲咯，系啦，咁。但系你姐姐都唔会打你嘅， 系讲啫， 最多搣下你面珠墩嘅啫。你而家一讲打就即刻谂起嗰啲学校嗰啲欺凌嗰啲起飞脚噶啦。 咁 你唔使 咁 啲嘅小事嚟嘅， 系啦系啦，都系讲下嘅啫。咁啊，但系咧嗰一碗嘅， 你 谂 一 谂， 睇嚟细个都有啲情绪喺当中，搵日同你舒缓下。 好，我好爱我家姐嘅，而家咁啊，讲翻呢一碗河粉，即系呢碗河粉究竟仲有冇汤？就系我哋以前即系跑得快唔快嘅标准啦。哇，真系为咗呢一碗汤 keep 住咧，系跑得快过我喺小学嘅时候 PE 堂嘅状况。 哇，原来就系因为牛腩河 嗰啲， 所以就会跑得快啦。 咁啊，呢个系其一啦。第二个嘅以前嘅回忆咧，就系以前细个点样自己嗌外卖咧，就系当某大嘅连锁快餐店同埋某大嘅 pizza 店咧开放佢自己嘅外卖热线， 哦系， 就可以打电话去落单啦。咁但系落单咧就系佢哋揾送货员送上门嘅。咁但系嗰阵时咧嘅紧张位咧就系我接通电话之前我要知道自己叫乜， 系冇错。 咁所以咧就出尽办法啦，又去佢哋嘅铺头攞嗰张实体嘅一张张嘅 menu 啦，嗰啲菜单就研究紧佢外卖嘅时候有啲咩餐可以拣。咁然之後嗰啲餐咧有邊個配搭咩嘢嘅嘢食啊？咁樣先至為之係一個套餐，要啲咩嘢飲定係要湯咁樣樣，清晰曬啦。然之後先至夠膽打個電話，喂，我想落個外賣。係 啊，唔知點解打親電話落 order 咧都好驚阻住人， 好緊張。 其實我係客仔嚟嘅，我諗下得唔得啊？ 頭先都講過啦，香港嘅餐廳普遍都係權威過食客好多嘅，你做食客你就食曬咯，只能夠講，從來都係嘅。依家可能有少少唔同咯，依家啲食客都。好巴閉噶，咁但係我哋成長年代真係基本上都係被教育到，尤其是餐廳啦，你唔好咁多嘢講啦，如果唔係人哋捧碟嘢出嚟個雪菜肉絲米，咁點解會多咗啲黑椒嘅？你又唔好問點解咯，咁樣即係嗰陣時係被教育到咁噶， 鑊氣嚟嘅啫。 原来 个火大啊嘛， 同埋嗰阵时啲港产片又好中意话啲后镬啊煮嘢食嗰啲成日担住口烟嚟煮噶嘛，系咁当然依家冇咗呢支歌仔唱啦，唉唔好讲以前啦，以前都系唔好嘅，希望依家所有嘢都系好啊吓， 系啊，而家就真系好唔同啦，因为而家感觉上咧就系用大家嘅手指就已经我搞掂晒成个单嘅过程啦，咁甚至乎我都发觉咧啲外卖平台嘅进化都几厉害嘅，纯粹系从佢哋嘅商业市场角度啦，由佢嘅营销啦。佢對佢營運方法啦，甚至乎佢賣啲乜嘢嘅覆蓋面咧，都真係越嚟越廣。嗱，以前咧就係當呢一個熊貓仲係橙色。然之后只袋鼠仔只不过啱啱落位香港嘅时候咧，大家就喺度仲以为，熊猫梗系中国嘢嚟噶啦，梗系我哋本地嘅新嘢嚟噶啦，咁唔系啊，咁但系咧由佢橙色变咗粉红色咧，已经系一个大嘅颠覆啦，因为佢系铺天盖地嘅宣传，咁就开始大家都留意到系，原来可以用手机嘅外卖平台落到送外卖嘅单噶喎，咁跟住咧就去到呢两大啦，因为其实都有其他嘅平台，不过实在系个宣传性冇咁大，或者嗰个本冇咁。多去到做宣传，咁所以基本就直感觉就系佢哋两只动物之争啦。跟住咧就去到由佢哋两只动物自己斗嗰个认知度、知名度，去到揾啲乜嘢明星卖广告，咁又系另外一场嘅市场竞争战啦。甚至乎去到咁佢签咩餐厅啦，嗱签咩餐厅原来都几有趣嘅噃。原来咧喺咁多嘅外卖平台当中咧，之前都曾经试过做一啲嘅市场调查咧，就话究竟香港人最中意买嘅系咩嘢食咧？咁原來米線咧係堅處地 number one 嘅， 係咯， 嗬，係啊， 我同你都有分享過啦。其實我哋以前唔食米線嘅嘛， 係咯。 咁但係依家自從有咗米線就食多咗。不過我同小白咧喺呢個討論入邊咧就唔佔大多數嘅。嗱，小白屋企又未必可以叫到呢啲外賣平台啦，我知道。 係我屋企叫唔到㗎。 係啊， 你知唔知以前咧突然間你一咁講，我諗翻係又加埋嘉明之前講啦，呢一啲外賣手機 app 嘅平台咧出現之前咧，有一段時間。 空窗期，大家唔記得咗，佢就係介乎喺呢個打電話同 app 中間嘅時間咧，係有好多鋪天蓋地唔同自己嘅食肆嘅商户餐廳咧，係自己賣廣告，而佢哋賣嘅咧係自己網站，即係例如薄餅嘅，佢就賣翻佢乜乜乜 .com 咁樣嘅， 炸雞嘅用翻炸雞嗰個， 跟住就叫佢哋就叫大家客户咧就係上佢哋嘅網站咧，就係撳掣用即係用 mouse 啊，去到落 order 嘅。咁有一段時期其實都係幾瘋狂喺網上面落 order。 啱啊，系啊，我自己 我差啲唔记得咗呢个时间。点 解会同小白一样咧？其实咯，我咧得一个手机外卖 app 嘅啫， 系， 仲要系新嗰只黄色嗰只。咁、 哦、 咁你可能会问点解咧？因为咧，我从来咧身边都有好多身边人啦、屋企人咧，佢哋负责做呢件事，所以我手机完全冇呢样嘢噶。所以你哋头先讲嘅操作，基本上我唔知道，甚或乎依家咧喺晨光，譬如我哋有阵时朝头早，哎，有啲攰，咁啊，嗌杯咖啡饮下啦。我每次都系叫嘉明啦，叫 Vicky 啦，叫船长，我每一次都唔会落单噶，系啊，所以咧，其实 你辛苦嘛，劳苦功高噶， 唔会唔会唔会，我觉得你哋咧做得好好噶，即系喺同埋我你哋话嗰啲外卖平台啲优惠咧，我从来冇优惠过，系啊，即系你哋可能赚到啲积分咧，可能每咩十程送一程啊，每廿程送四十程啊， 呢、 這个 又悭咗运费啊， 系或者即系食炸鸡啊，送多一只鸡髀俾你，咁我完全冇执到噶。 我遇到個 case 咧，就係因為我太太咧就想用佢個嗰個外賣平台個 app 就嗌外賣嘅，咁跟住我哋就 pick up 啦，就攞啦咁樣，跟住咧佢自己撳嚟撳去咧，佢可能話佢嗰個唔知係用咗定係點啦，咁我佢就攞我個手機，跟住佢講咗句。哇！你咩都冇嘅，乜優惠全部都冇，你冇用過咁樣。 你老婆照顧得你太體貼咯。 我都係咁，其實我咩都冇，你都知啦。你嫁我嘅時候已經知道啦， 咩都冇 嘅。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唔係呢啲講笑啫。好啦，嗱，講翻個外賣平台先。 係啊，因為咧，頭先就講到咩都冇，咁但係而家就乜都有啊。有到嗰個點係點樣樣咧？唔係淨係送外賣咁簡單，其實都係幾年前嘅事啦。已經開始咧有啲佢哋自己出嘅類似超級市場咁樣嘅鋪頭。有他们自己的实体店，再加上他就不只是签餐厅，他又帮你签一些便利店，又帮你签药房，又帮你签超级市场，变成他送的就不只是你现在即刻吃过一餐的外卖，而是他可以帮你送一些很重的东西，譬如是水 which 那些的外卖的跑手和这一班的 rider 是最不喜欢的， 在送都可以， 是的， 湿街市都可以， 是的，是的，当然他的拣送的标准和你自己拣送的标准可能有落差，但是他可以做到这个服务是送得到嘅，咁但系而家究竟未来嘅进程系点样呢？外卖平台仲可以送到啲咩俾你呢？原来而家开始咧想玩配对啊，咁就唔系净止送外卖、送实物咁简单，而系佢可以配对一个服务俾你。例如话咧，袋鼠仔咧就喺佢哋自己母公司喺美国嗰边咧，都已经开始咗有呢一个嘅进展，就先俾员工受惠咗先，可能当啲员工系佢哋自己嘅一个第一个试点咁样样啦。就话嚟紧咧，佢就同一个partner 咗嘅公司就是帮你配对找一些的保姆，咁就变咗咧，佢就话俾员工知，我喺嚟紧嘅呢一个季度，我会每一位员工我送15个小时嘅所谓 child care， 即系 B B 嘅照顾保姆服务俾你，咁就用翻我哋自己公司嘅呢一个外卖平台咧，就帮你配对揾保姆啦。譬如话，因为外国咧冇我哋香港咁简单地，可能工人姐姐喺屋企就已经可以爸爸妈妈出街去食饭啦。咁但系因为外国咧，佢真系每一次，譬如话我要出去 date 嘅话，我就要揾一个时钟计嘅一个保姆喺屋企照顾小朋友，咁所以呢一类嘅服务咧，其实外国系非常之渴市嘅。咁所以佢而家就话外卖平台都可以帮你做到呢一个嘅配对，然之后我可以譬如话，你每一个月我买当我要有15个小时嘅呢一个保姆服务嘅话咧，咁员工就会做个试点。咁所以佢就话大概咧系讲紧会用系$230,000去到做呢一个试行嘅推广，咁睇下究竟员工觉得呢一种嘅配对服务喺外卖平台度会唔会受欢迎咯？ 我都想即系了解多啲喎呢个。 系咯，做咩 ？Baby sitter 有关你事，开始又关翻啦咩？ 系 唔通有啲新想法？ 头先问我培宇嘢喎， 系咯，做咩事啊？ 冇事啊， 冇事冇事，有事记得讲。如果系开心事， 因为咧 大事， 因为屋企咧我都遇到一个问题，就系有阵时我屋企有姐姐帮手嘅，但系姐姐都会放假噶嘛。 咁啊， 姐姐放假嘅时候我就变咗姐姐啊嘛，即系我就变咗哥哥啦。 系啦，逢星期日咧外卖平台系最爆， 系啦， 香港。 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如果呢一类型嘅服务嘅话，咁当我姐姐放假嘅时候，我又唔想做哥哥，咁、我可以点做咧？咁啊，呢啲嘅服务会唔会有即系令到我有个亮点喺度咧？ 或者嚟紧有冇机会传入嚟香港咧？ 系啊。 位一起打造新歌，怎会 dance alone 一个人跳舞啊？他们是 Sia 和 Kylie Minogue。 晨光第一线 Vicky，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意喝冷水的呢？无论是夏天 哇，你即刻起痰喎，你讲过你近排小心身体喎，又话智慧齿，我见头先 睇完医生啦，琴日你唔觉得我精神？ 你睇佢 系啊，开出晒 即嘴嚼嚼咁，知佢唔 事 啦。 琴日就完全唔想出声、 啊。不过头先听你中医嘅环节都真系获益良多，原来咧喺中医嘅角度都医治呢个牙痛都有一手喎、 啊，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即系太勤力咯。首先中医话你都系勤力。 要休息，要足够的休息。 系 系啊，咁啊，讲翻饮水，你哋平时饮水是饮温水啊，定系冻水嘅咧？ 饮热嘢嘅，我都系养生 都系嘅， 系啊系啊， 好犀利。 你哋比较冻冰冻嘅，我同小白都饮热嘢噶，系得你哋啲女士系个都饮冻嘢噶。 天王讲句话，朝头早即系早餐之前咧饮暖水啦， 肚饿咯。 系啦，我就跟咗佢饮暖水， 系咪 啊？我记得嗰阵时咧，有睇过 Uncle Ray 一个报道，点解佢嘅长寿秘诀系咁咧？就系朝头早咧系咁饮啲暖和嘅水咯，系咁饮，即系饮一公升。咁我饮到一公升啦，当然我而家都亦都系朝头早饮一公升咖啡就得，但我咖啡都会拣热嘅嚟饮咯，就算系削胃，但系对身体可能都有机会好啲咯。 开咪前就会饮暖水咯，但系平时我好衰噶，我又饮冻水，跟住又饮有汽水咁样。 哦，汽水系一定系饮冻嘢啦，汽水梗系冻啦。 有汽水即系我咪主要饮汽水。 我举手，Sparkling Water，Sparkling Water， 我都系饮常温嘅。 系 啊， 咁你 因为你喺超级市场同埋依家嗰啲杂货店、新式杂货店啦，佢咪一 pack 买嘅，佢都唔系雪喺雪柜，我唔会摆喺雪柜，我就咁饮噶啦，够噶啦， 真系好养生， 你都系嘅。哇！你睇下我条发线开始向翻前，你就知道啦。 所以我哋个个病嘅时候，佢都冇事噶。 系啦，唔好讲呢啲 真心噶， 真系唔想病啊！你哋个个轮住病嗰排咧，我都好惊噶。其实，但我又唔想，因为我唔好中意戴口罩。 系啊， 咁跟住我就令到自己冇事嘅，冇事嘅，冇事嘅，跟住就冇事啦。 养生加念力加 supplement。 同埋可能就加熱飲啊！ 係最衰都係你成日高舉呢個 supplement， 你知唔知收到近排最多 DM 啲聽眾 就問你係嘛？ 你其實係食邊只藍莓素啊？ 我原來係咁， 我唔夠膽答人呢啲嘢啊嘛！ 係嘅， 有人答我自己食嗰啲同人哋食嗰啲唔好，有人食到人哋有問題。 我嘅體格同大家嘅體格可能有啲唔同， 同埋或者佢就係一年365日就飲飲飲飲， 我一格精奇， 係啊， 簡直係練武嘅材料。 係 咁，飲熱水都係好嘅 ，Vicky。 飲熱嘢係好嘅，咁其实有些人因为都喜欢是长期在屋企的雪柜就放一支冻水或者冻茶的，就好像日本一样，日本的人都喜欢是喝冷泡茶的。那究竟其实喝冻东西是不是好又或者不好的呢？都有好处有不好处的。那首先就是讲了一些不好处先。其实如果你说真的长期喝冻饮的话，是很容易令到我们有一种叫做吞咽障碍。是什么呢？就是食道舒缓不能症。代表什么呢？就是下食道的括约肌不能够放松，导致啲嘢食咧系唔能够进入个胃度嘅，呢个就系好容易令到我哋就系有呢个吞咽障碍啦。第二咧就系好容易令到我哋有偏头痛，特别系女性。曾经有个研究咧就系指出，有669名嘅女性，佢哋就系因为一杯冻水，只系好简单一杯冻水就已经咧饮完，就有51个女性咧系头痛啦，即刻饮完之后。咁所以其实咧饮冻水咧都有啲唔好处，咁但系都有好处噶，原来。对于一些正在接受化疗的患者，如果他们喝冻水令到他们的味觉是有回的。同埋对于运动员来说，在比赛期间接受一些冻冰冰的东西是能够提升运动表现。 哦、 但是你说我怎样才知道其实我的身体适不适合去喝冻东西呢？有一个自测的方法的，就是自己测试一下，就是有一杯冻水在这 里， 如果你能够握住它一分钟的话，你都是可以不需要放手的，咁就代表你嘅身体其实系 OK 嘅，得闲饮下冻嘢系 OK 嘅。如果你话哎呀唔系啊，我掂一掂都唔得啦，就代表咧其实你嘅身体状况唔能够直接嚟将呢啲冻嘢放落个胃度啦。 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啊，继续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清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琴日港股表现啦。嗱，港股要跌啊，跌207点啦。咁啊，多只蓝筹咧，琴日咧都录得跌幅噶。不过咧，呢个礼拜都迎嚟啊好多嘅业绩嘅公布啦，包括乜嘢咧？咁啊，今日就好重要啊吓。咁啊，腾讯啦，咁啊，煤气啦、电能啦、快手啦等等啦，都出业绩咗。吉利啦，咁啊，好多啊，不能尽录啦。咁啊，琴日出咗业绩就有只小米，记得喺同时段嘅环节咧，阿 Kenny 咧都话啊，今日咧我哋一齐都会同我哋睇下宏观嘅港股走向啦。咁隔晚美股咧，亦都系叫做高开高收嘅。咁因为咧联储局嘅议息会后声明都还可以啦。咁啊 ，Kenny 交俾你讲下环球嘅金融市况先啦，好嘛？唔该晒你。 好啊，咁啊，其实就港股咧就似乎真系好似琴日讲啦，进入翻个整固期啦吓。咁所以如果琴日咧就低开咗之后咧，曾经系即系跌多啲嘅，超过200几点嘅。咁但系亦都收复翻一啲失地啦。但系咧到后美市方面咧都系要跌超过100点啦。咁啊都系真系反反复复啦。咁我谂最早今个礼拜大家都会静候翻咧，就系即系各个央行方面咧嗰啲系央行周嘅消息啦吓。咁再加埋就系正代頭先講啦，業績啦，因為即係陸陸續續方面咧，啲大型嘅科技方面咧都會公布業績啦，咁都係睇下會唔會對後市方面咧會有一個係即係指引啦。因為睇到明顯之前咧就係衝上17000嘅水平嘅話咧，17000樓上咧就真係動力就比較係弱咗啲啊。咁雖然暫時成交都保持翻 OK 啊，就比起之前咧就係得幾百億嚟講咧都貼近1000億啦，最衰都咁，但係就再衝上去嘅話咧，就真係要加一啲新嘅動力先得啦。 咁可能今日都增添新動力啩，咁即係美債息高位回順，咁道指琴晚黑咧就曾經漲咗300几点嘅，譬如道瓊斯啊、標普啊，全部都喺高位嗰度收，咁再加上就油價都升上去，啲油都係11个月嘅高位，再加上咁啊，即小米份業績都算係咁啦，咁同阿 Kenny 一齊分析一下呢個小米份業績先。咁根據報章形容啊，咁小米咧去年第四季咧多賺2.4倍啦，咁飙升咗啊！个纯利咧飙升咗2.4倍，智能手机嘅业务收入咧增加咗21%，扭转劣势。咁啊，我睇过几份噶啦，几份大概都系即系往呢个集团面上贴金啦，咁样都好似好厉害。咁啊，全年获利193亿，多赚1.3倍，嚟紧又再出车啦吓。咁啊，佢个汽车公布会系点？咁 Kenny 一次过交俾你分析下呢一间嘅上市公司啊，好嘛？唔该。 好啊，小米方面，我覺得業績都其實係交到功課都唔錯，因為點解呢？其實你睇翻嗱 ，bottom line 頭先都講啦，都有顯著嘅增長，但係咧睇到 top line 方面咧，其實就係按年咧就跌咗5.8% 嘅，咁就最主要就嗰個智能手機嘅出貨量啦，同埋個 ASP 咧就下跌啦，咁就所以導致到咧個 top line 方面咧係下跌嘅。咁智能手機出貨量咧就下跌咗3.3% 嘅，去到1亿4000几万度啦。咁但係點解佢嗰個係整體嚟講咧業績係好咧？咁最主要個毛利率啦，因為個毛利率方面咧就係明顯咧就有一個係唔錯嘅改善嘅。咁就當中咧你睇到咧就係嗰個IoT 同埋呢個生活消費品咧。嗰、那個係毛利率方面咧，就去到歷史新高，係16.3% 嘅，按年升咗1.9个百分点嘅。咁啊，第二咧就互聯網服務咧個毛利率方面咧就更加犀利，升咗2.4个百分点，去到74.2%。咁呢個咧就我哋喺節目都成日強調啦，小米方面咧個 business model 咧就唔係淨係賣手機嘅，即係賣完手機之後咧點樣去令到進入生態圈，用佢互聯網服務咧，呢、這個先至重點。咁你見到而家互聯網服務收入咧？已經係 turnover 咧去到301亿嘅啦，咁當然都仍然係低過呢個係 IoT 同埋生活消費產品啦嘅801亿啦，但係都越嚟越上嘅，咁呢個就會對成個集團咧個 GP 方面咧就會有個推高嘅作用喺度啦。咁啊，當然市場嘅嚟緊嘅焦點就萬眾期待咧，佢有個車 FU7 啦嚇，因為佢28号就會正式公布啦，就係價錢啦，同埋呢個係接受訂單啦。 系啊，咁究竟咧，到时系咪真系贴市价出售咧？咁应该都会令到个电能车界别啦有所即系新一波嘅冲击。点解咧？咁啊，咁啱得咁巧，小鹏又出季度业绩啦，咁啊，亏损啊收窄嘅，咁啊，收入嘅展望啊，差过预期。但系咧，即系琴日理想，哇，真系都几夸张啊！最高曾经跌10%，因为佢嗰、那个新车嘅系列咧，好似就反应麻麻地，咁啊，连管理层啊都疑似会削减个。销售目标咁样啊，咁啊，好似此一时彼一时，智能车嘅生态圈啊，或者智能车嘅界别就系、是、啊，今日升咧，可能咧听日就未必得噶啦，因为好快就有人咧取代你啊，跟红顶白，好似娱乐圈咁样。你睇法系点啊，Kenny 吓？ 咁当然呢个系电动车个市场，我哋都成日讲啦，虽然系大嘅方向都系电动车，但系咧其实肯定进入一个几激烈嘅太弱流强同埋施压嘅阶段噶啦。可能即係你一個嘅策略錯咗嘅話咧，都有一定嘅影響喺度嘅。咁你睇到理想就係個Mega 系列啦 ，Mega 系列啦，就係、是、原本我哋之前節目都講就係話雖然佢啲係 L8、L9 減價，但係咧就 keep 住一個係高端貴價嘅車咧嚟到佢即係浪住個 margin 啊，同埋浪住成個整體嘅 ASP 啦。咁但係就可惜就係呢個車就似乎就反應咧就好一般喎、哦。咁就話而家個訂單只係3000多張啫喎，咁就。同埋會有塔訂嘅訂單添，咁、就變咗有少少就似乎咧，就係、是、同想象中有啲唔同喎。 係啊，咁即係愛車人士啊，我估 Kenny 都知道，通常男士啊、女士，我唔知啊，男士買車都係一窩蜂嘅。譬如可能有啲即係 Kenny 啲 friend 見到，Kenny 都揸呢架，等我都即刻啊第一手可以攞得到嚟揸先。咁但係如果即係大家都冇嗰個熱潮嘅話，可能此起彼落咧，就可能有機會都爭啲喎，係嘛？嗯。 呢、這個當然啦，即係車而家其實都開始除咗話係一個交通嘅代步工具之外嘅話咧，都係一個係即係潮流品啦，即係類似好似潮品咁樣。同埋第二就我諗電動車就更加似嘅，因為我哋成日都喺節目講啦，電動車似手機，手機方面咧其實好明顯大家唔係攞嚟講電話噶啦，咁肯定就係攞嚟做一個係即係潮流嘅工具啊，或者係你日常生活工具。電動車未來係咁嘅，所以變咗咧佢嗰個普及性啦，同埋嗰個係有冇特別嘅賣點咧，係好重要嘅，即係正如手機咁樣啫嘛。你嗰部手機個鏡頭啊靚啲嘅，功能係勁啲嘅，咁你自然嘅銷售嘅一個係數字方面咧就會理想啲。你齋係攞嚟講電話上網嘅，咁啊梗係價錢賣唔起啦。 係咁啊嗱，頭先講到手機嘅應用功能啦，咁啊可以同 Kenny 講埋呢一則嘅財金新聞啦。咁啊騰訊音樂咧上季咧淨利咧就添咗一成，咁啊嗱唔係淨係想講騰訊音樂嘅，因為咧睇到咧佢哋。咧呢一间公司出嚟咧，嗰个集团在线音乐付费嘅数额咧，达到咧超过1亿有多啦。咁啊，单个付费用户咧，月均收入咧，都有增长嘅，即系个 ARPU 都有增长嘅。咁啊，与此同时其实睇埋美图公司嗰份业绩咧，都系咁，即系活跃付费用户咧，又增加咗好多。咁睇嚟咧，喺呢啲平台嗰度，无论听音乐，以至系 P 图咁先算啦，都有个黏性喺当中，唔觉每个月俾多几廿蚊，几廿蚊，咁啊，平台公司就真系咁样赚钱。你点观察咧 ？Kenny 交俾你分析啦，唔该晒。 我依個係佢個 business model 嚟嘅，即係初期可能就俾一啲係即係免費嘅版你用啦嚇，咁但係再如果你想多啲功能嘅話咧，咁其實就一定要係俾錢啦 ，Pro 版啦所謂，咁跟住免費版整整下嘅話，可能過咗一段時間嘅話都係要俾錢嘅啦，咁就等你就係習慣咗要用依個係 A P P 之後嘅話咧，咁其實你就焗住要俾錢啦，咁你見蘋果都係啦，其實蘋果頭先我哋講小米啊、蘋果呢啲都係嘅，即係其實都係嗰個係趨勢都係要subscription fee 即係個訂閱。費用咧係未來個趨勢咯，咁以前咧可能就會係話買流量啦，咁就令到咧個流量多之下嘅話咧，可能會有其他網上廣告收入啊，或者其他電商衍生出嚟嘅收入，咁呢個都仍然係有嘅，譬如你好似睇翻呢個係快手呢啲都係用呢個model， 就算騰訊自己本身個短視頻咧都係一個食糊噶嘛，咁 都是靠呢啲嘅。咁但係我覺得就會多方面啦，因為頭先你講好重要就係如果俾得錢嘅話咧，個黏性係高嘅。咁當黏性高嘅時間嘅話咧，佢哋喺嗰個平台再衍生其他消費嘅機會咧，相對嚟講係會大 嘅。咁可能咧投資者咧都要睇埋當中業績嘅呢啲數據咧，去尋找一啲投資嘅機遇，睇下究竟係咪個黏度咧越黏越實先。喂，越黏越實嘅話，可能真係即係間公司又可以叫做 maximize 嗰、那個叫做收費者嘅利潤嘅，可能真係往後都係咁推演 啊。因為你即係等於好似我哋而家平時用手機開，你可能用咗呢個係蘋果嘅 iCar 咁樣，你個黏度好高啊嘛，好少可無啦啦走去轉咗做 Android 噶嘛。咁所以見到呢個咪就係蘋果係或者 Android 系統方面咧嗰、那個係点样箍住啲客嘅技巧咯？ 好啊，咁啊嗱，今日咧同 Kenny 讲住咁多先啦，唔该晒咧，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头先有提及过股份 ，Kenny 有冇持有咧？ 都系冇嘅。 好，唔该晒 Kenny， 下个礼拜再倾，拜。 你说过时间来。一塌糊涂的模样，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面对一道道的高墙，说服自己还有一双翅膀。每次都说要挑战，每次都跟自己说谎，最后投降。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哦，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不要消失的夕阳，只有你证明我这次勇敢。是不乐意的迷惘，渴望有人给我答案，局面做个了断，安慰的话听腻了，好像自己变成透明，也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幻想我想得漂亮，人间却是那么肮脏，看谁投降。鲜花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 点二十七分听过有 Super Moments 新嘅作品啊，《我的形状》啊，今日咧同小白啦、Vicky 啦，同埋咧Alison 咧讲下呢个深度游六个路线啊吓，咁啊，随住咧旅客咧啊越嚟越中意深度游啊，咁啊，旅游业议会咧上年就举办咗咧创意深度游嘅行程设计比赛咧，一共咧有135间嘅旅行社参与啊，收到咧700多个设计嘅呢个旅程，有 咁多啊， 系啊，大家都真系想做生意啊！我估计系啊，真系各出奇谋啊！ 即系证明香港咧有几多唔同嘅玩法喎。 系啊，嗱，其实有好多咧，即系譬如琴日阿小白消失的地图咧，都有诶立边讲过少少。譬如你琴日 石澳 系啦，诶大澳，大澳 ，sorry， 大澳，大澳，石澳都有， 石 澳玩嘅，石澳有嗰啲喜剧之王打卡位嘅，我知道。咁但系大澳就好多嗰啲叫做香港版嘅水都啦，又有虾酱炒通菜啦，好正咁样。嗱，今次咧拣嚟啦呢六条啊，即系旅议会咧指出，其中三四条得奖嘅路线咧，已经开始出团噶咯。 哇，好快喎、 啊，几搞笑、啊、有一啲，我讲嘅系讲啲搞笑嘢。 好啊， 喂，走访鬼屋、啊。即系依家复活节流流 e a s y 咁咪啱咯，你行完之后可以复活啊嘛， 可以复活。 系边区有高街定系边？ 我唔记得咗复活节之后清明。 清明啊，系啊， 系咯。 所以真系好啱，系咪噶？唔系遇难节先啱去鬼屋噶，清明节唔系话念记你嘅先人啊、祖先嘅咩？ 咁咪探先人咯。 咁啊唔知啦吓，嗱呢啲我就真系唔知。不过我觉得几得意，叫做朝头早可以揾啲点子同大家分享。 呢、个都 wow 到我喎，有少少 系咪啊？ 系咯系咯，都有少少兴趣添。 系啊，你可以参参佢啊。 仲可以去呢一个鹅颈桥打小人添。 系啊，嗱佢 而家跳个路线啊， 佢系点样讲咧？嗱呢、這个香港都市传说，即系 urban legend 同埋呢。个传统习俗两天团啦吓，咁啊到访高街鬼屋啦，华富村，华富村要去一去啦， 华富村要去啦， 就嚟收队啦嘛， 系啦， 咁啊 UFO 可能都唔再探访香港啊，根据大家成日话喺华富村会睇到 UFO， 都认唔到华富村啊，迟啲 系啦， 已经嚟过港啦， 系啦，嚟咗香港，但系搵唔翻华富村。 不过咧，我睇即系题外话用，唉，都时间唔够啊，即系华富村啲原居民咧，佢话佢哋都想搬噶， 系嘛， 其实因为佢哋住得耐咧，其实好多嘢都日久失修咯，同埋佢系原居。安置个华富村嘅计划，即系对于我哋啲外人嚟讲，去打卡梗系觉得好 miss 啦，好挂住啦。但系对于当地居民嚟讲，一个福音嚟嘅，即系有得搬屋嘅话，好啦，仲有得去新娘潭啊等等啦。哎，时间唔够添，仲想讲埋其他路线。往后如果抽到时间，再同大家跟进下深度游六条新路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立法会寻日经过近十个钟头会议，一日内完成二读辩论同三读，在晚上近七点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89名在籍议员全部投赞成票，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亦破例投票。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将在3月23号即是今个星期六刊宪实施正式生效。他形容这个是香港等待了26年8个月19日的历史时刻，香港可全力聚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分别发表声明，欢迎立法会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港区人大代表在声明中表示，条例和香港国安法以及其他法律融会贯通，共同构成系统完善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体系，能够为香港打造稳定安全而具有确定性的营商环境和透明稳健的法律体系，对提高香港国际竞争力、推动经济长远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至关重要。港区政协委员在声明中亦表示，相信条例的通过和实施将进一步发挥香港特区普通法整体优势和制度效能，极大增强本地和海外投资者的信心，进一步构建安全、便利、高效的营商环境， 为香港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聚焦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提供有力法律保障。北韩领袖金正恩指导新型中远程高超音速导弹用固体燃料发动机地上点火试验。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对试验成功表示极大满意。他指出，从北韩的安全环境和人民军的作战要求出发，这个武器系统被评为具有很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重要性不亚于洲际弹道导弹，敌人对此更清楚。报道说，北韩导弹总局和所属发动机研究所昨天上周和下周在西海卫星发射场按新型武器系统开发日程进行了将搭载于中远程高超音速导弹的多级固体燃料发动机地上点火试验。金正恩在现场和导弹开发部门领导干部一起指导了相关试验，重大试验获得成功，新型中远程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的开发完成时间表确定下来。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2155.52 美元，卖出 2156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3， 日元 151.25，瑞士法郎0.889，加元1.358，人民币7.2，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渐转吹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府花园，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啦。去翻东隧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噶，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府花园啦。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去翻东隧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港。另外，荃湾的德士古道天桥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青山公路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沙咀道，德士古道天桥去荃湾去荃锦交汇处和城隧方向，近青山公路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沙咀道。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钻石山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龙尾都是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钻石山港铁站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现在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在彩云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就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繁忙，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先是方正辉，然后是你，话嚟就嚟，话走就走。 你不要拿我同你的前夫比好不好啊？我同他不同。 究竟冷杉做了些什么令到郑东明咁嬲呢？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Tai Mei、 Nancy Kwai、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我都做得到是做啲乜嘢呢？就梗係呢，啱啱我哋都讲有个深度游出咗嚟啦，係咪大家就可以呢了解一下呢啲深度游，然后可唔可以跟下佢嗰啲嘅玩法嚟到去呢安排一个艺术又或者文化活动俾自己嘅。 哦，有一个几得意喎，咁有一个叫绿色生态嘅路线啦，咁叫沿路山卡拉喎，咁参考返电影啦。嗰、那個沿路山卡拉嘅足跡喎，咁、哦、到訪沙頭角啦，有之前小白亦都有講呢個客家村啦，即係落去荔枝窩嗰度啦，可以去全港最美嘅山村啦，梅子林啦，咁啊，仲有啲觀星團啦。 咁梅子林都有啲壁畫睇嘅喎， 係啊， 意思就係話嗰邊啲村咧，嗰一帶東北嘅村咧，其實佢哋喺嗰啲村屋外邊咧，亦都畫咗好多唔同嘅畫，而嗰啲畫咧，其實正值咧就係將以前嗰種風貌或者現在嘅一啲譬如動物嘅寫照。就畫咗喺佢哋村屋外邊嘅，咁、所以咧影相都幾多嘅，咁同埋亦都可以睇到佢哋附近幾條村咧，係即係嗰啲舊村啊嚇，一脈相連嘅。咁啊點樣去咧？就係話佢啲小學、中學可以欣賞下佢哋以前小學嗰個部分，到底點樣上堂咧？原來呢條村係負責小學嘅，隔離村咧。是負責中學的，咁、所以你可能在呢條村咧畢業之後咧，跟住你中學係咧就過隔離村讀書咁樣嘅。咁、一間學校佢哋都好似係20-30人左右咁樣嘅啫。咁有部分嘅學校已經係開放嘅。咁之前就收拾緊啦。咁而家大家去到嘅時候，如果佢仲咁啱有啲工程，你就唔好特登灌入去啦。咁但係如果佢哋入得嘅話，都不妨可以入去即係仔細參觀一下。 係啊，所以都有好多唔同嘅景點可以玩咯。同埋你話參考電影，直情香港可以整嘅港產片嘅打卡團。 系咯，又多一条啦，咁好似700多条啦。 香港真系有好多唔同嘅经典电影嘅打卡位啦。咁譬如头先上半节节目嗰度讲话，你喜剧之王咁，你入去石澳嗰度，你已经有阿柏 树啊， 系啊，同阿星爷嗰个位系咪啊？即系托住单一只石子托住佢下爬咁样，咁都 经典位。 系啦，跟住嗰个阿林子善去叫阿田统辉，跟住喺度扮嘢嗰个位，咁又系天后庙面前，系咪先？咁嗰个食牛杂嗰个位又系好搞笑嘅，嗰个都系喺。其实我觉得即系香港真系有无限嘅啲景点咯，睇下边个去整合啦，同埋真系绝对可以吸引到游客噶。啊，我举个例子啊，譬如近排咧，上海吹呢个繁花热啊，繁花咧就系咧王家卫导演啦拍嘅一个内地电视剧啦。是全国的民众都去打卡打这些繁花的景点，连自己的仔自己的女儿 都想改名叫繁花，即系你啱啱生咗一个新嘅小朋友，即系 newborn baby 啦。你譬如女仔咁样，哎，譬如叫林繁花， 系啊， 黄繁花， 咁几年撞名嘅情况比较严重，可能 系啊。你谂下，即系几夸张啊！所以成日话呢啲文化产业链，点解话文体类、文体类几者要结合咧、嗯？文化、体育、旅游咧，真系互联互通噶。 嗯，除咗呢一啲嘅深度游嘅旅行路线之外咧，其实我哋唔同区域咧都有好多嘅缤纷市集嘅，好似喺今日咧，至到去25号啊，都有一个喺鸭脷洲咧，就叫做红盛传统文化节，咁、就系南区嘅缤纷市集嚟嘅，咁大家都可以去揾多啲唔同呢啲有关艺术文化嘅活动去玩下。 艺、术大把嘢啦，嚟紧三四月就系呢、這个這个会展嗰个艺术展啦，咁嗰两三个你要买飞嘅又要睇啦，跟住有个graffiti 专家嗰个就好似文说已经上一票难求啦， 吓，巨文抢晒飞啦已经。 咁啊，啲出名嘅香港嗰啲 hip hop 界啊嘅朋友都有份啊，喺旁边去加持住成件事喎、啊，咁样究竟件事系可以会搞到几热闹咧？到时大家就会知道啦。咁总之今日咧，我都做得到咧，就系希望大家参加下呢啲文体类各样各都好啊，文化又好，体育又好，系啦，艺术又好，咁大家多多去参与啦。 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啊，月珠你好吗？ 早晨啊，嘉明大家好。 今日咧继续有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宜委员会嘅主席方奕展先生陪住我哋嘅。嗱，我哋成日都讲家校嘅合作嘅时候咧，除咗话合作，当然都仲有好多唔同嘅嘢要处理啦。譬如话有冲突啦，甚至乎有啲小事故啦，咁都需要家庭同埋学习咧喺平时日常嘅往来以外咧，有更加多嘅沟通嘅。其实喺当遇到呢啲时候咧，我哋可以点样样去令到个沟通做得更加好？ 我好记得咧，多谢你提醒我。我好记得做一啲中层学校培训嘅时间咧、其实家校冲突咧系、一个几主要重要嘅一个俾让学员去了解嘅一个话题嚟。 系 第一件事当然就会喺校方嚟讲就当如果面对加上一啲嘅可能一啲质询啊嗰样嘢，因为一定系可能牵涉到个小学生。本身學校發生嘅情況，咁當學校要邀請家長嚟，去大家去坐低去傾嘅時間，好多時可能就會發覺，咦，家長嘅情緒可能第一件事就可能激動啲嘅，咁所以佢第一樣嘢就係、學校就會話提醒就係、咦，先要讓家長嘅情緒平復落嚟。嗱，咁當然啦，咁喺呢樣之前，我會提醒如果學校本身處理呢件事件嘅，無論係校長、老師或者同工們咧，都要先平復自己嘅情緒啦。因為你嘅情緒如果唔係平復嘅話，其實你可能令對方的情緒平復嘅。好啦，咁跟住平復情緒之後咧，就當然係溝通啦。要家長可能唔會好懷疑學校係一個叫做 institution， 即係一個組織嚟。同家長唔同，家長係個個人嚟噶嘛，所以家長自己點去面對一件小爭拗嘅時候，點去處理咧？佢嘅自主性係彈性大好多嘅。係，假如家長佢需要負責嘅就係佢自己，佢可能佢身邊嘅家人。但係處理一啲同樣係一啲咁嘅小衝突嘅學校嘅代表咧，就其實佢要考慮嘅嘢就多好多啦。譬如校方本身嘅機制，學校本身嘅考慮，這個考慮可能係一啲。教学上的考虑，可能是行政上的考虑，可能是他要考虑这个 case 以外其他 case 是怎样可以公平地去应对。咁呢啲林总总亦都可能有一啲可能係教育局本身嘅指引。咁你点样去根据呢个一系列嘅指引同一啲咁嘅规矩底下去处理呢一个嘅大家要傾呢，其实学校方面嚟讲係多咗好多考虑嘅。咁家长需要明白呢个考虑。咁其实当如果大家系有一啲嘅所谓家校一啲可能有冲突嘅时间咧，我好希望家长能够真系心平气和咁样系去听，先了解咗对方嘅一啲嘅考虑嘅点先。通常都会表白嘅，学校都好清晰会摊开你，其实呢啲嘢我考虑过，咁希望家长都用一个聆听先啦，跟住先至再谂下点去反应啦。平时嘅大家之间关系都紧要嘅，除咗系真系有成绩表啊，或者系有呢啲一啲可能大家要为到操行啊嗰样嘢要倾啊，或者真系有冲突嘅时间，其实平时之间嘅关系紧要噶。如果大家双方面都有良好嘅关系，有个沟通嘅基础咧，呢个会帮得到一啲少少嘅小瑕疵嘅时间咧，大家能够解决到。因为我哋始终 终唔系代话个针针对一单一事件啦，呢个一个啲嘅原则啫，一个原则性嘅嘢。咁、我希望双方面都以对方一个嘅了解沟通为基础去大家面对。 系，我相信咧，如果系讲到头先第一个 case 咧，就可能系一支比较即系大啲嘅改动啦。譬如话可能有学校喺营运上面嘅问题，真系要通知晒全校咁多位家长嘅话咧，咁喺嗰个层面上面嘅一个沟通模式啦。咁但系细之余，可能只不过系同学与同学之间有啲小拗叫，咁啊执咗两个家庭一齐去同学校倾下偈咧，咁都系需要做好个沟通嘅技巧嘅。嗱，有冇啲乜嘢情况之下，我哋系需要避一避嘅咧？譬如话，学校系咪好唔中意啲家长成日揾佢哋啦？又或者家长其实系咪好唔需要咁多通告嘅咧？ 我谂到就加入呢个问题啦。学校唔好想家长成日揾佢咧。咁嗱，我谂又唔系嘅。学校本身都尽量都会系，尤其是呢今时今日，我见到好多学校咧对家长都好关切嘅。咁即系喺合理情况底下啦，当然你唔好三更半夜咁，你跟住老师啦，咁呢个当然唔受欢迎啦。 系咯。 咁但系我听得到嘅普遍嘅家长联络下学校都欢迎嘅。咁咁但系点样能够唔加重咗即系教学上老师嘅负担？因为好多时老师其实都工作时间好长，我哋都听过香港嘅即系老师工作时间喺改补啊，佢嘅都系世界都系算高嘅。咁点样能够喺佢个忙碌工作底下，令佢唔觉得有压力咧？咁、我谂家长嘅沟通嘅方式都紧要。咁嗱，但系当然沟通嘅方式咧，好多时嘅主导权喺学校度嘅，即系究竟学校有冇开放一啲渠道？譬如系而家好多时候会用 apps 啦，即系电子化噶啦，咁呢个嘅沟通方式会容易啲咯。咁、就唔系下下一下就打电话去。咁如果真系用下下就用呢个电话嘅模式嘅咧，家长去搵老师可能真系唔容易联络到老师嘅。咁但系学校多咗用电子化咧，无论系一啲嘅网上平台或者系一啲本身个网站嗰啲嘢咧，其实都WhatsApp 咧、其实都系一个方便家长同老师沟通嘅。咁我觉得呢个趋势都系都不可逆转㗎啦。 係。嗱，我知道呢有部分嘅家长呢成日都喺坊间入面传呢，就话哇，其实呢啲学校都系鍾意一啲屋企人呢唔系双职父母嚟嘅。因为呢如果有其中一位呢系家庭主妇或者系家庭先生嘅话呢，咁就会多啲时间去到关顾学校当中需要佢嘅配合啦。咁系咪真嘅呢？ 嗱呢个亦都我諗有好多现实考虑嘅。即系香港我諗双职父母都系多。 係啊。 咁同一时间亦都唔少嘅。即系父母因为子女升学而放弃咗自己原有职业啊，跟住可能停一停，等仔女再大啲，咁啊再翻去职场咁样。咁每个家庭有佢自己嘅特别嘅情况啦。有啲可能话，因为我四大长老好方便，咁啊又住得好近，咁变咗我就安心地做双职父母啦咁样。咁但系我谂，原则上学校会唔会会系希望家庭度对于子女嗰个成长系多啲嘅关注咧？咁我谂呢个一定嘅。咁所以会唔会个别学校会真係话鍾意就我真係有父母陪同佢能够去成长呢？我就好少咁听嘅，即係用呢个方法去表达嘅。咁但係你话去表达话即係家长关心小朋友成长，就真係一定有呢、這个必然。我相信任何办学团体都要，即係办学校都会有呢个感觉。 作为家长都应该有呢一个心嘅，呢个系最基本必须要关心小朋友多方面嘅全人发展嘅。 但係我哋又好体谅啦，因为始终香港个情况啦，有时真係相似咁，所以就会諗到啲方法啦，即係会唔会大家都用多啲都系用手机嘅平台啲嘢去即係做其他嘅社交嘅或甚至系可能游戏嗰样嘢都用手机呢个媒体去关心子女呢，其实都好㗎。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系咪？即系你可以好忙好忙，但亦都其实你要关心屋企人，其实而家系容易咗嘅。 系嘅， 好多嘅分享啊，都可以喺即系手机一啲社交媒体进行。 只要你唔系可能喺佢打住机好紧张关头嘅时候 send 一句话，喂，食饭啦，咁啊唔知可能都系开一个话题啫，系咪先？可能都系开一个另外一个即系亲子方面嘅一个乐趣嚟嘅啫。唔该晒，耀尊。 唔该晒。 抽奖差那啲啲咁多，抽到招新款手机吧，如去年那样，我们你运仍每年美牙。等架巴士急了。 世人，是霉运定是厄运？我誓要痛骂宇宙死，要追究填补我出世的错漏。那日刚刚好诞生于海市吧，调整三几秒那偏差，循闭换过长镜头。张机票只要积分够多，可以升级去碳商务。而我查了查，差两分吗？坐经济梳化，扭啊扭啊，竟然扭个 keeper， 小咁巨嘛，也只两三码。而我射中尾，个个唾骂，连球证也骂。展开笑窝，想找钱差啲咁多，但啱啱好想拍拖，相恋啲差啲咁多。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Dicky。 晨光第一次， 小沥源呢个位置位处于沙田，咁但系沙田个名字我哋之前讲过啦。小沥源个名字到底又点嚟嘅呢？想知嘅话，八月号转头话你知。 睇翻歷史嘅典籍，原來小瀝源嘅位置咧就處於兩條水流之間，嗱上下流動，咁所以咧曾經被譽為風水極好嘅一個地方嚟嘅。由於佢嘅地接住水源嘅原因，咁所以咧就會稱之為瀝源啦。咁亦都係同之前啦，譬如瀝源洞啊，甚至乎有個洞字咧，亦都係指出一個好大嘅範圍咁嘅意思。啊，瀝源亦都有村嘅、哦。村喺字面上嘅含义咧，其实亦都唔系话好大嘅啫，所以咧之后亦都有啲人就叫做瀝源村，又或者叫做小瀝源咁讲嘅。最初定居于瀝源村咧，就系姓蔡嘅家族噶，咁啊大概喺明代万历年间咧，已经系搬过嚟呢度噶啦，可以话系呢一区入边历史最悠久嘅村落，大概有400多年嘅历史啦。后嚟陆陆续续咧就搬入咗，例如姓吴啊、姓杨啊、姓周啊、姓王嘅村民，形成咗咧就系一条集姓嘅村落。咁啊，由于人口比附近嘅村落咧更加要多啦，咁啊加上村民不断开垦附近嘅土地，于是田又多，地亦都越嚟越开拓得唔少，咁所以亦都成为咗较大几条村啦。小瀝源村附近嘅地方就叫牛皮沙或者黄泥头，几条村嘅关系咧亦都越嚟越密切啦。以前治安唔好嘅时候，佢哋更加一齐对付山上面嘅土匪啊，甚至乎海盗等等噶噃。当年村民嘅后裔，唔知道今日仲会唔会住喺呢一条村入边呢？嗬。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啊，真係乾少少喎，紅色火災危險警告都係現正生效緊喎。咁都係大致天晴啊，乾燥啊，早上稍涼啦。日間呢最高氣温呢大概到23度啦，吹和緩嘅北至到東北風啊。琴日呢喺架 lift 嗰度呢都有啲住户呢喺度講啊，估唔到呢香港啊接近依家三月尾嘅時間呢、啊、竟然都凍起上嚟喎。 都仲係一字頭喎、 啊。係啦，過兩日好似凍添喎。咁究竟係咪咁呢？咁啊 ,19 度氣温，相對濕度 53%。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9:07，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美股超预期啊，道指升320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29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都升63点，咁啊，港股咧琴日要跌200多点噶，咁但系咧都受惠于美股啦，以至外围市况做好啦，咁啊，港股 ADR 咧都有升，就升翻62点啦，大型嘅蓝筹股咧都系做好嘅，咁啊，至于今日咧个焦点咧，当然睇住咧几份嘅业绩啦，咁包括咧即系刚啱。做股票环节嘅时候都有讲啦，腾讯啦个业绩啦，好令到大市嘅表现咧，究竟啊会系上升定系下跌咧？咁啊转个头，大家就可以加多少少嘅肉紧咧去观察一下啦。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Lolly Talk。 好啦，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咁直播室入面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船仔都喺度。 系，早晨。 咁我哋前面又坐住咗四位嘅美女啦，佢哋就系、 是。大家好，我哋系 Lolly Talk。 欢迎欢迎欢迎！咁上个星期咧，其实我哋就同四位妹妹啊妹妹组咧就倾个偈啦，咁都开始入狱噶啦。入狱嘅说话咧，经理人就好担心啲妹妹组唔知会唔会讲错，不过照道理都唔会嘅。但我哋都好稳阵，我哋揾啲姐姐组出嚟咧，可以倾翻多啲啦，亦都可以倾得深入少少。咁因为咧喺你之前嘅演唱会上边，头先即系上星期都有讲过啦，就系有好多嘅 idea 其实都会。摆咗喺你哋嘅意见放喺个演唱会，即系希望 show 到你哋嗰个个性喺个演唱会入边嘅。咁你哋觉得今次嘅演唱会俾几多分自己咧？ 50。 因为我觉得我哋有好多可以进步嘅空间啦，跟住同埋我觉得我哋今次係因为第一次搞我哋嘅个人演唱会啦，咁我哋有好多嘢都好想做，但亦都有好多嘢係我哋未知我哋啱唔啱去做啦，咁所以我哋好多嘢想试嘅时候呢，就我觉得我哋今次係发现咗我哋更加適合的嘢咯，即係譬如可能我哋有分小組去做不同的，譬如可能有唱歌啊，有人跳舞啊，唱跳啊咁樣啦。咁譬如我嗰組咧，我就係唱歌為主嘅。 嗯 嗯。咁我就同 Elka 同埋阿妹去夾啦。咁我覺得喺我哋夾嘅時候咧，係不斷都係揾緊一啲我哋適合嘅歌去一起去演繹出嚟啦。咁同埋亦都係因為我哋第一次去嘗試嘛，咁所以我认为我哋未来嘅时候咧，系有更加多唔同嘅嘢可以玩啦，亦都系唔止呢一个小组，而系我哋可以一齐，大家都有唔同嘅嘢去尝试啦。咁所以我觉得系嗰另外嗰五十分咧，系俾我哋有更加多嘢可以继续去玩。 啊，呢啲真系得睇啊！ 我系 Cindy 啊，咁咧啱啱阿蛋所讲啦，佢同阿妹同埋Elka 系一组咁样啦。咁咧其实我哋成日咧都话嗌佢哋做天平小队嘅， 系 啦。之所以佢哋 天平 冇错，之所以点解 星座有冇关噶？ 冇错啦，就系关星座事啦。其实即系平时咧好多时候，因为佢哋生日系好近啦，阿妹同 Elka 同一日生日，系啊，跟住隔多两日就系阿蛋嘅生日， 都系九月十月之星嗰啲啊嘛， 十月之星， 十月之星。 咁所以咧，佢哋平时咧相处已经可能好多性格上面系好似啊咁样啦。咁其实无论即系其实喺舞台以外嘅地方咧，其实佢哋三个咧都系好有佢哋一齐嘅一个同一个气场啊，同埋佢哋嘅喜好都系好相似啦。所以其实我哋都喺舞台上面喺演唱会入边咧，其实即系除咗喺度谂啊，其实想唱歌呢样嘢或者跳唱又好咩都好啦，其实好想俾观众睇到一样嘢，就系我哋嘅性格究竟系我哋嘅特质究竟系乜嘢啦。而罗伊托可能喺舞台以外，大家睇唔到嘅嘢，究竟有啲乜嘢係想俾大家更加再留意到嘅咧？咁就包括我哋嘅唔同我哋嘅友誼啦，同埋我哋例如呢個天平小隊嘅呢個組合啦，點解係咁樣咧？就係佢哋係會有佢哋三個一齊行埋一齊，就係有佢哋三個嘅嗰種共鳴，係同埋化學作用喺度咁樣咯。係啊， 想講 Cindy 咧，我係有睇演唱會嘅《紅蓮華》嘅。 多謝， 我係覺得唱得好好聽，即係我見到你大家都有 cover 唔同類型嘅歌啦。你嗰陣時喺演唱會係點解會揀呢首歌？又或者其他成員都可以講下，你哋揀你哋 cover 嘅歌係有咩準則嘅 咧？喂，你日文幾好喎？ 多謝。 你係 其實我識日 文 嘅， 係 咩？係啊，但係就我好多年前咧，我第一首入錄音室錄嘅歌都係日文歌嚟嘅，係咁啱以前細個唱 choir 嘅時候已經又會唱一啲日文嘅歌啦，咁開始學咗點樣去讀嗰啲發音咁樣。咁但係真正地其實唔識啲字點解嘅，都係要 search translation 咁樣啦。咁但係至於點解會揀呢一首歌呢，其實我本身已經係好鍾意 Lisa 嘅，即係唱紅蓮華嘅原唱啦咁樣。咁佢嘅好多好 rock 嘅歌都係我自己本身好喜歡嘅 style 咁樣。咁但係點解會擺佢喺演唱會嗰度呢，其實就係有一日同導演喺度傾嘅時候，即係我本身都有同佢 suggest 啊，如果例如一好開初嘅啫，喺度 suggest 啊，如果做小組嘅環節究竟玩啲咩好咧咁樣。其實我嗰時 suggest 咗，我想同同樣係山羊座嘅阿 U 同組㗎，係啊，即我都想有個星座小組咁樣嘅。咁但係咧，反而咧，導演就 counter 一個 opinion 俾我啦，就話不如你試下自己一個唱紅蓮華咁樣。跟住所以其實嗰一刻咧，我係好開心嘅，因為本身我已經好中意 Lisa 啦。咁再加上紅蓮華呢首歌，其實喺我又好中意睇動漫啦。咁鬼滅之刃都係我成日都會追看嘅一套動漫啦。而且佢個信息上面講話要绽放，要好热血啊，同埋佢好多信念上面嘅，其实同我平时都好，即系会好帮到我咯。平时喺日常生活中，咁所以我收到佢嘅呢个 counter offer， 我即刻觉得 ，Oh my god， 我都一定要做呢个表演咁样咯，系好 synchronize 到咁样咯。但系我当时都系有惊嘅，因为我得我自己一个咁样，因为我觉得已经习惯咗同大家八位就係成員一齊行落去啦。咁但係當我同佢哋講呢個呢件事嘅時候咧，大家都好支持我咯。大家都係我同佢哋講，我其實好驚，因為首歌好難唱，真係。但係佢哋就話：，你信自己得㗎啦，你做到㗎咁樣咯。所以我都好 好型嘅， 係好型嘅，係好型嘅。咁今次都有好多你哋自己performance 嘅一個 一个自己演出啦。咁你哋都将自己嘅心机放咗入去。如果下一次开演唱会嘅时候，都俾一个机会你哋，你哋会希望同今次有啲咩唔同嘅咧？ 啊，我系妹妹，咁可能我就会再去揾下其他自己想表现嘅一啲嘢俾大家。可能就系、因为今次我系同阿 U 咧去做一个 talk show 咁样嘅，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唔同嘅挑战。但希望咧下一次个挑战系比今次可以再大少少。 就 系 栋笃笑啦，跟住变咗做。 唔知咧， 咁你攞啲拖有拖噶嘛？啱喎， 系 其实合河车嘅喎呢个， 可能再多啲人嘅 talk show 咯， 即系再 加 啲 啊，再加多两个成员一齐过嚟玩咁样咯， 应该都会好嘈啦。可能下次后少少中意打关斗， 系嘛？好啦，嗱，咁啊嚟紧，你哋觉得今年旅行又去咗啦，演唱会又试过啦，咁当然，譬如2024年，你哋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目标嘅。如果俾你哋最想完成嘅一个目标嘅，有冇系边一个目标你想最快达到嘅？ 我系 Yanny， 系啦，首先我哋想完成咗呢个数字歌嘅系列先嘅，因为大家都好期待呢个系列，因为估紧我哋下一首歌系会系咩数字咧？ 数字无穷无尽嘅， 咁所以就 整个 infinity， 我估到你套路一定有个 infinity， 无限之歌系咪？ 唔系啊， 其实我哋八就已经系差唔多系咁样无限。 系啊，我哋八我都有将佢变成打横咁样。 系，跟住我哋希望今年可以完成到，咁因为数字有好多噶嘛，咁到底我哋几时先会真系完呢？咁我哋都 就等人期待下。 系啦，今年啊希望可以完成到啦，跟住同埋我哋。嚟緊仲會希望可以同一啲我哋想合作嘅人一起去有一啲作品出現啦， 新嘅火花啦， 有啲新嘅火花， 係有啲一啲未合作過嘅音樂人，咁我哋都希望嚟緊呢一年可以同佢哋有一啲新嘅合作啦。咁因為其實可能大家今次見到我哋新推出嘅歌《六度相隔理論》呢一首歌，其實個班底係非常之沿用翻以前嘅班底咁樣啦。咁但係嚟緊嘅歌會唔會有一啲個完全新嘅一啲其他嘅組合咧咁樣，其實我哋自己都會好期待咯喺呢一方面，即係唔知道究竟做出嚟嘅音樂會係點樣樣嘅感覺。 嗯，涉獵多啲其他範疇會唔會啊？網上邊或者電影啊，或者其他咁樣，或者去其他海外地方又多啲唔同嘅合作咁樣，有冇諗過呢方面咧？你哋？ 咁我哋上年已經出埠咗去拍 MV 啦，希望今年可以繼續都係出埠去拍 MV 啦， 或者有其他工作可以喺外地度， 係啦， 音樂節嗰啲啊， 大家都可以， 唔係嘅，都係希望嘅啫，唔知 希望嘅啫， 係啊，日本都有好多音樂節嘅喎， 通常祈禱係嘛就會有， 通常祈禱就係、 吸引力法則，我哋諗可能就會有 嘅，啱嘅啱嘅啱嘅，咁啊2024年你哋嘅目標啊，最後一條問題啦，係啲咩咧？ 我覺得我哋想嘅目標就係出到我哋嘅碟。 哦， 因为其实都有讲过嘅，但系咧就唔肯定会唔会有。 嗯， 因为其实咧我哋都好 实体碟， 系啦实体碟，因为我哋成日都睇韩团咧会出咗好多嘅实体 CD 碟嘅，系啦，咁我哋都想有我哋属于我哋嘅碟咯，系啦，越讲越细声，好冇信心添。 我帮你推大咗条声啊，一样听到嘅。咁啊，希望你哋2024年愿望成真，同埋越做越好，多啲人欢迎你哋，人喜爱你哋，甚至乎全世界嘅人都中意你哋落嚟头。 Thank you， 多谢晒你哋，拜拜。 千变怎么敢切磋？信队友，天天相睇，平凡青黄，来逐个逐个去搜查，相隔六个，要跟你一起破茧。诚实担当尽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攻占，想为失真拥抱一张脸，落空气去不过，期望发现谁。 0818-1723-88 咁啊，欢迎听众咧就打电话上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嘅热线。咁啊，原先今日其实都有位听众嘅，咁啊，我暂时联络唔到啦。咁啊，所以希望其他听众咧，咁啊，把握呢一个机会， 好 即刻咧就补上啦。 要啦，要啦。 任何生日啦、祝福说话、结婚周年啦， 系 啊，好多好多唔同嘅说话想同各位听众，甚至乎我哋分享嘅话咧，1872388打电话上嚟啦。 3月20号，究竟有边个今日生日噶？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 世界六大马拉松可能你都会听过，咁但系另外喺瑞典嘅海水马拉松，唔知道你又认唔认识咧？瑞典海水马拉松就位于瑞典西北边嘅位置，但赛事分为5公里同埋10公里噶，半马同埋全马嘅组别亦都有嘅。呢项嘅比赛最特别嘅地方就系赛道全程咧都系瑞典同埋芬兰之间高度进行嘅，选手咧就会喺结咗冰嘅海面上面跑步。单睇翻今届嘅赛事，154位嘅选手，佢哋非常之厉害。全马组别朝头早9点钟已经着住跑鞋咧就企喺个跑步线上面啦。参加嘅选手呢一场嘅比赛上面，唔单止系要挑战自我，而且更加咧就系要跑喺全天然嘅冰海赛道上面。风景方面，你可以话欣赏住非常之靓嘅冬日美景。咁但系需要嘅能耐同埋适应天气嘅变化技巧咧，可以话相当之高噶。呢项嘅比赛唔单止适合咧经验丰富嘅马拉松选手，同时都欢迎想享受运动同埋自然嘅冒险家添噶。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Dicky、 晨光第一次， 晨光追踪31。 嚟到3月20号嘅星期三，我哋一于揾嚟阿畅，等我哋呢个星期三唔好咁闷。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题呢？ 送俾大家盘点政策。咁啊，今晚咧就继续上一个星期咧，我哋邀请咗呢个教育局局长啊蔡若莲上嚟同大家盘点佢嘅政策啦。咁啊，今晚系下集，佢又继续会分享一下。咁啊，今晚咧佢会探讨下咧呢个香港教育政策嘅发展啊。另外佢亦都会讲下啦，职专教学嘅睇法，同埋咧系讲下咧推动唔同行业嘅培育专才，等佢哋有冇方法可以毕业之后咧马上投入市场啊。另外啦，呢、這个议题都好有趣，就是佢会同大家思考一下咧，呢个 AI 人工智能对呢个劳工市场带嚟啲乜嘢挑战。另外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啦，呢个重视家长教育点样可以有效辅助学生成长。通常我哋讲教育都系讲下教啲学生嘅啫，但系家长教育咧，对于辅助学生嘅成长都系好重要啊。咁啊，今晚啊，蔡局长咧都会同大家一探讨嘅。咁啊，大家想知道佢嘅教育政策多啲嘅话咧，记得留意今晚7:35嘅盘点政策啊！ 啊，唔知会唔会教多啲，即系除咗知识之外咧，会唔会教多啲关于人际方面嘅嘢咧？ 系俾家长定俾学生嘅你？ 我觉得两样都要，因为家长识咧，佢自然就可以教到小朋友啊嘛。 咁又啱，身教好重要啊！ 系啊，尤其是嗱，我都有经历呢一个啱啱出嚟做嘢嗰个 moment 嘅。其实咧，我就发现全世界都唔识噶啦，即系冇可能，因为我觉得你就算去到每一间公司啦，总系有啲 policy， 譬如收银机嘅运作啊，或者你本身嗰个行业嘅专业咧，每间公司都有佢哋自己嘅一啲独特嘅做法嘅。咁一开始系唔适应噶啦，咁但系原来你只要个待人接物啊，点样系好啲咧？其实反而呢啲嘢系会令到我觉得系增强我嘅竞争力咯，多过我嘅专业知识有几强咯。 又啱喎，即系人嘅正确态度可能重要过你专业知识都唔定喎。 系啦，咁唔知阿蔡局长会唔会讲下呢啲咧？尤其是佢都有讲关于人工智能，而家既然系大家都好惊，哇，人工智能会唔会取代咗我哋人类冇咗啲工作机会咧？咁我哋新一代会唔会反而唔系，我哋利用翻人工智能，令到我哋更加有竞争力咧？就记得要留意翻今晚7:35嘅盘点政策啦。去到晚上8点钟嘅医生远离，今集系讲啲咩咧？ 今集真的有趣了，今集呢跟大家探讨的病症就是这个读写障碍症。咁话说啦，好多做爸爸妈妈的呢都是教仔女做功课啊读书的时候都会好猛整的，就觉得啲仔女呢读极都读唔识，冇记性啊，过目即忘等等，咁觉得嗰啲仔女都是心散懒散啊，好头痛。但是啦，原来啦，有啲小朋友呢喺阅读啊书写甚至乎记忆文字方面有困难的话呢，其实是有机会患上这个读写障碍的。咁读写障碍是其实几常见的一种学习障碍来的。给回资料大家， 根據衛生署的資料顯示，香港大概有 10% 至12% 的兒童其實真的患有讀寫障礙的。咁但好多家長會講啦，究竟我個衰仔啊，或者個衰女啊，佢係有讀寫障礙定係佢真係懶嘅咧？咁今晚醫生與你咧就請嚟一位精神科嘅專科醫生丁石泉醫生，佢本身細個咧真係患咗呢個讀寫障礙，但佢而家係一位專科醫生嚟㗎。咁佢好有呢個經驗同埋呢個知識去教大家，佢會同大家講下咧讀寫障礙有啲乜嘢特徵，佢當中啦同呢個性格懶散咧其實點樣分嘅咧，有咩分別嘅咧？就究竟啦，真係有讀寫障礙嘅小朋友，有啲乜嘢方法可以幫助佢哋投入學習咧？各位家長今晚記得8:00要留意呢個醫生與你啊！ 以前咧，我幫人補習嘅時候，係真係試過補習一個都唔係小朋友噶啦，都中二、中三嘅人咧，咁男仔嚟嘅有讀寫障礙，我仲好深刻記得啦。佢嗰日要考試嘅第二日，之後咧佢中間補習嘅時候不斷去廁所。咁我就话吓做乜嘢啊？你肚痛啊？佢话系啊，好紧张啊，我惊自己考得唔好。因为咧，佢我系 feel 到佢已经好努力咁样读书。咁但系咧，可能佢哋需要嘅方法咧系同我哋唔同啊。佢哋比我哋加几倍嘅努力，你先系读到嗰样嘢。咁所以咧，佢就好紧张，又惊自己考得唔好啦。我觉得最可怜系佢爸爸妈妈嘅唔理解啊。 哦， 即系其实佢爸爸话系知道佢有读写障碍嘅，咁但系就系觉得吓系咁噶啦，你做到啊，我唔信你做到噶啦，咁样即系，我反而觉得系其实有时父母对于小朋友嘅嗰种关怀或者鼓励，如果佢有读写障碍，但系可能你父母都系话啊咁唔紧要啦，你继续努力啦，都冇问题嘅，咁样慢啲啫，唔系做唔到嘅。你见到丁石泉医生都最尾做到医生咁样， 冇错啊， 系咯，咁我永远都记得个男仔嗰个样咧，我就喺度谂啊，如果佢父母唔系咁样。对他可能会开心很多咯。 咁其实所有病症咧，即系真系除了医生的帮助之外咧，身边家人同埋朋友的爱护咧，其实我想对那个有问题有病的人咧，好大的帮助。 系啊，咁所以究竟系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咧？就记得留意今晚8:00嘅医生与你。咁仲有10:30嘅太阳系之旅系讲咩嘅咧？ 嗱，呢个太阳系之旅系一个纪录片嚟嘅。主持人咧好有趣，佢真係一位太空人嚟嘅，美國嘅太空人基斯哈菲。基斯哈菲，我講少少事蹟俾大家。大家可能之前咧喺嗰啲社交媒體嗰度睇過咧，佢有拍咗個 MV。佢真係咧之前喺呢個10年前啦，喺國際太空站嗰度咧，佢自彈自唱咗一首經典名曲，就是、David Bowie 嘅《Space Oddity》，即係嗰首 Major Tom 啊。佢咧喺個太空站嗰度咧，因為無重狀態，佢浮下浮下咁樣彈吉他，同埋睇到背後咧，睇到我哋嘅地球嘅，即係佢成個 MV 喺太空度拍嘅。咁啊，唱咗呢首歌之後咧，點擊率好高，佢紅咗添。咁啊，今集呢個太陽系之旅咧，就請嚟呢位基斯哈菲呢位太空人，就聯同咧日本一位好出名嘅天體物理學家加來道雄咧，就同大家講解一下咧。太陽系嘅知識同埋最新嘅發現，咁啊由一位真係上過太空嘅太空人同大家講咧，特別有份量，特別咧有感覺啊！大家想認識太陽系嘅知識多啲咧，記得要留意今晚10:30呢個太陽系之旅啊！ 好啊，都想睇啊！第一次聽太空人真係真心同我哋講下，尤其是呢個太空人係上過去太空唱歌嘅添。 係啊， 記得留意今晚10:30嘅太陽系之旅啦！今日唔該曬阿昌，我哋聽日再講過啦，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00-10:00，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8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6:00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最喜歡咧喺晨光 Morning Call 嘅環節咧，同聽眾朋友互動啦。咁啊，各位聽眾咧已經同阿 Vicky 咧聯絡上啦。不過與此同時咧，我哋有陣時收電話咧都會親自去聽下啦。咁啊，頭先嘉明咧就聽到另一位媽咪咧就想幫自己嘅小朋友打打氣喎。 係啊，咁啊 Stella 媽媽咧就好有心咁咧打電話嚟咧，想祝福阿 Marty 仔仔，因為咧據聞佢聽日咧就會有 Oral 嘅考試 for DSE 啊。 係中文定英文㗎？ 暫時又未知道喎。不過咧睇翻嗰個官方消息咧，其實正式嘅考試就應該是4月頭啦，Easter之後咧就會陸續開始噶啦，咁所以大家都開始有少少緊張嘅氣氛啦。 可能唔知係咪學校嗰啲叫做 模試啊， 係啦，考模啦，哇，考模呢個字都 係喎， 好久遠啊！ 祝大家順順利利，希望大家都有好成績啦， 加油加油，俾心機。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针对欧盟理事会发表声明攻击抹黑香港国安条例，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条例在统筹发展与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权利自由之间取得了良好平衡。今次立法工作严格遵循法定程序，积极回应社会各界关切，扎实严谨、公开透明、高质高效。发言人说，条例明确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重要原则，保护基本法规定的各项权利和自由，明确界定罪行要素，清楚划分罪与非罪，清晰定明执法条例和限制，对窃取国家秘密、境外干预等罪行设定较高入罪门槛，完全遵循合法比例和必要原则，不会对在港外国机构和人员的正常活动产生影响。发言人敦促欧盟正视香港社会支持国安立法的强烈呼声，立即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北韓領袖金正恩指導新型中遠程高超音速導彈用固體燃料發動機地上點火試驗。朝中社報導，金正恩對試驗成功表示極大滿意。他指出，從北韓的安全環境和人民軍的作戰要求出發，這個武器系統被評為具有很重要的軍事戰略價值，重要性不亚于洲际弹道导弹，敌人对此更清楚。报道说，北韩导弹总局和所属发动机研究所昨日上午和下午在西海卫星发射场按新型武器系统开发日程进行了将搭载于中远程高超音速导弹的多级固体燃料发动机地上点火试验。金正恩在现场和导弹开发部门领导干部一起指导了相关试验，重大试验获得成功，新型中远程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的开发完成时间表确定下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指去年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多项气候变化指标都创下新纪录。报告说，去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 1.45 度，而全球海面平均温度从去年4月开始就不断创下历史新高。目前南极海冰面积是有纪录以来新低，冬季结束时的海冰最大面积比之前的最低纪录少100万平方公里。报告又说，去年三种主要温室气体的浓度在2022年创纪录的水平上继续上升，其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水平比工业化前水平高 50%。 另外报告指，去年热浪、洪水、干旱、山火等影响了几百万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几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渐转吹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56点，跌73点，成交金额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0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11点，升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56.4跌1蚊，小米集团14.66跌2毫， 美团87.45跌1.75，腾讯控股283.8跌2，阿里巴巴70.4跌6.5，比亚迪股份216.0升2.2，盈富基金16.66跌9仙，李宁20.15，李宁最新20.25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51.2，瑞士法郎0.889，加元1.358，人民币7.199，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86，欧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港金报20,120升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58.45美元，卖出2,15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三宗交通意外咧都系啱啱清理好噶。咁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回旋处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屯门骑术学校噶，就系、是、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都系啱啱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嘉里货仓对出，就系、是、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的意外咧，都是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嘉里货仓。在新界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扫管步路的交通意外咧，都是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翻元朗方向啦，近住扫管步路一带咧，都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而家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都是繁忙，车龙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牛头角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振华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启祥道天桥咧，近住观塘道对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对出。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喺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何俊奇、伊卡吴以嘉、 祈求童话梦的我不变，甜蜜每天严重爱梦胜于初见，为是泪眼风里共舞，在烂泥世界都重。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才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2021年才是日本正式成立的日本组合 Omoi no Take， 他们推出全新的作品，今次配合了日剧的宣传攻势，令到他们创作温柔抒情歌曲的时候更加到位。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Omoi no Take， 记忆光年。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日本乐队 Omoi no Take， 记忆光年。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苏动音乐，苏动周恩婷，三生有幸。 咁嗰阵时我就谂咗场戏，而将呢场戏变咗为歌词。网民都两极噶，即系觉得哇。寫詞咁嘅搞錯，有啲位唔啱音喎。但有啲人話我唔明啊。咁其實我係俾咗林寶睇，林寶佢話：喂嗱，其實正常一定唔係咁寫嘅。但如果你覺得係啱嘅，咁你去啦。 星期一至五下晝五點到七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波城賓神。 神光 Morning Call， 好，今日咧就系星期三，今日 Morning Call 咧有 Haley 喺度啊，早晨 Haley， 早晨 Haley， 早晨 咁多位， 你好啊 Haley，Hello。 最近有啲开心事喎，系咪啊？ 系啊系啊，好开心啊！首先咧，我讲到我细女先啦，佢咧嚟紧28号咧就生日啦。咁佢男朋友咧就4月1号咧生日嘅，佢愚人节出世。 系 咁咧，就祝佢两个咧甜甜蜜蜜啦， 唔使咁标榜愚人节嘅，佢嘅出世都唔系一个整蛊嚟嘅， 带俾你细女快乐啊！ 系啦， 应该系系好锡佢。 咁啊正啦， 仲有咧，系啦，咁仲有咧就系。我老公嘅侄女啦，阿琴啦，同埋阿伟基咧，就呢个礼拜六24号结婚大日子，我哋等咗好耐，好耐呢餐酒，我哋等咗好耐，因为佢系疫情之前，疫情嗰时应该系嘛，疫情嗰阵时就住下，但系摆酒一直拖到而家，佢仲坚持。 呢个都系 大家饮， 系其中一个例子咧。其实疫情嘅时候，有唔少朋友都系注册咗，咁啊成日都话嗰个酒摆酒咧就系啦，补摆嘅。咁啊而家啲补咧就慢慢补翻出嚟啦。 系啊， 系啦， 即系饮多两杯啦， 饮多两杯啦，到时 系啊，佢唔想 skip 咗大家嗰个开心啊，因为我哋嘅家族好多人嘅， 大家族 系啊系啊，所以就更加要开心。咁就祝佢哋咧，大家珍惜大家啦，永结同心，大家要。我每天爱对方多一些， 要啦要啦，会唔会佢哋摆酒嘅时候已经有新成员啦？屋企 未，仲未， 仲未， 希望快啲，希望快啲， 会噶啦，会噶啦，嘿，唔使急嘅，嗰啲上天有俾个缘分就有嘅咧，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又想补祝翻啲朋友生日啦，同埋预祝佢哋生日嘅，咁仲有12号，3月12号，全部呢个月嘅暂时就系我儿孙女阿珊啦。仲有我侄女正男，咁仲有微雨啦，就嚟緊係4月2嘅，咁就 仲有 Peggy 咧，系3月16号嘅，我哋嗌个 B B 嘅 ，B B 生日快乐 ，B B 生日快乐嘅 B B， 系啊，咁嚟紧咧就系5月嘅，就系阿薇同埋老 N， 哇，5月啊，系咯，去到5月 咯， 你都五月先打嚟啊， 你个电话，好难打， 系好难打， 你唔系因为点解咧？你讲到五月咧，我都生日啦嘛， 系 系啦，冇理由 ，Happy Birthday， 我喺度谂，依家都3月。未，哎，多谢你，到时先预祝你 生日快乐，开开心心啊！ 系啊，多谢你，咁啊，但系最紧要就系全家人都开开心心啦。咁头先又话结婚啊，结婚你哋又会着得靓靓，咁啊去饮，大家家族又会聚下会啦，系咪都系咁样啊？ 系啊，因为大家都好少聚嘅依家，因为真系疫情之后咧，可能改变晒大家嘅习惯。 冇错冇错，系啊，咁 啊，所以都希望藉住呢个饮宴系啦，咁令到大家开心。 欢欢乐乐，是一定欢欢乐乐。最紧要咩？影多啲靓相啊！ 一定一定。 咁你有冇整翻条靓裙去啊？咁你特登要置下妆噶喎， 梗系要啦，呢个一定要。 咁嗰啲我哋又低调嘅， 低调，但系好华丽嘅，我哋条裙好华丽嘅，但系又低调啲 嘅。讲俾你听， 唔使讲 呀，你越唔讲啊，就越想知啊。 咩颜色噶？ 竟然保持神秘啊！等我派个侦探去一探究竟，究竟 Stella 嗰日嗰件衫系会唔会太香艳咧？ 系啊，系咪？哎呀，抢 笑 啊！ 讲笑嘅，我哋都系想搞下事。要即系最紧要系啊，开开心心啊，一家人 啫， 有说有笑有一日。 是啊，祝你哋个节目蒸蒸日上啊！ 多谢， 好咁啊， 好好听啊， 一齐听歌咯，只歌都好听嘅。 仲有啊，我要祝我啲公司同事啊，大家身体健康 啊！嚟啊！ 工作愉快。 你公司系做姓行噶？我想问。 trading 嚟嘅 ，trading 系啦，咁我都祝你公司业务蒸蒸日上， 波如轮转， 多谢，系啦， 好啦，咁啊，多谢电话啦， 都希望你快啲多啲 bonus 啊， 系啊， 好，多谢， 拜拜。 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乐宴，饭后你即无。还未着上多温暖，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当天布置放身边，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缠绵，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共做晚餐谈笑，上都温暖，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缠绵，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天地。 八 九号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 嚟到咧就系饮食图鉴。 系 今日咧饮食图鉴咧要用嘅主食器具咧系气炸锅。 哦，好啊。 其实咧，我如果要用气炸锅，我都要问借嘅。 唔紧要啦， 系啦，唔紧要， 有一个喺附近。 冇错，梗有一个喺附近嘅，咁所以冇乜所谓。咁材料方面咧，亦都要准备定啲牛奶啦、香蕉啦、鸡蛋啦、糖啦呢啲嘅。咁到底做啲乜嘢咧？ 你整蛋糕啊？ 都系啲甜品类嘅嘢。 蛋挞。 好嘢啊！ 吓，到啲窿路 即刻估到啦，系啦。咁啊，嘉明喺度嘅时候，我特别中意咧，就系做呢一类型嘅食物咧。咁啊，等大家咧都可以一齐玩，因为咧小朋友其实如果能够多啲参与厨房嘅活动嘅话咧，其实我觉得佢哋对于自己嘅饮食亦都会关注多啲。 都系噶， 因为有好多人就觉得小朋友唔好入厨房，因为好多刀咁样。咁但我都听过一个学法咧，一个讲法就系话。小朋友如果你越是避开你不要用刀，其实他们撩起了他们的好奇心， 是、啊、 他们就会越容易就觉得刀会这么危险的呢， 为什么 不 给我 试 呢？我 试一下呢？没错啦，那预期是这样的，不如你由很简单的开始，等他们就会觉得原来厨房是不需要怕的， 是 啦、啊、那见到如果你是煤气那些火火啊会热啦，那其实 他都知道啦， 是 不、啊、是他都会可能会辣亲的，如果电磁炉的，那现在有些电磁炉都很温馨的，因为他中热的时候他会有个红色的圈喺度，系啦，咁嗰啲咧小朋友一睇嘅时候咧，都会几容易咧就知道，咁所以咧，我自己就会觉得啦，小朋友都可以入厨房嘅，系、啦，或者唔煮餸嘅。帮手洗下碗先啦，系啦。咁如果你屋企多家碗嘅话，更加可以放心俾佢洗啦。 好紧要呢样嘢。 如果唔系打烂晒啦。 但系佢哋应该好中意洗碗噶，系咪啊？ 好中意， 因为当玩水咁样咯。 我个大女系好中意洗碗，然之后我二女借啲嘢去洗嘅时候咧，我就因为冇乜家碗，所以我就唔俾二女掂啲碗嘅。但系后屘佢而家就讲掂咗啦。佢就話佢負責抹碗， 哦、抹乾啲碗， 係啦、啊，咁所以一個就負責洗，一個就負責抹咯。 嗯，好乖喎、 啊，係啊。 佢哋咧好中意就係做一啲大人都會做嘅嘢， 係啦、 啊，因為佢哋覺得自己成長咗嘅。 我都做得到啊，真 係。冇錯啦， 好 啦， 變咗洗碗就洗成個鐘咯， 或者成地下都係水係嘛？ 咁呢個我都試過，係啦、啊，或者洗潔精唔知點解咁快冇曬， 所以一個禮拜洗一次就好夠噶啦。 好啦，今日講翻今日呢一個咧就係香蕉。叫做奶蛋糕，香蕉奶蛋糕，系啊，呢个名唔错。香蕉奶咁到底点整咧？咁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嗰啲石子兜啦，咁大家先可以就买定先。咁亦都要准备定香蕉啦。咁香蕉咧，我就会觉得你唔好搵啲太生嘅绿色嗰啲，唔好搞啦。咁太熟嗰啲出晒斑点嗰啲，我都觉得咧会熟得滞嘅。咁系啱啱咧就脱离咗呢一个嘅开始准备出呢一嘅斑点嘅时候咧，我就觉得用呢香蕉去到做呢一个餸咧，咁啊最好啦。好啦，咁你到底咧点样整？咁先准备又要鸡蛋，咁鸡蛋咧就我自己中意蛋香啦，咁所以就准备定三只嘅鸡蛋先，然后咧就落一斤嘅白砂糖放喺碟嗰度，跟住亦都要准备定咧大概系100ml 嘅牛奶，100ml 嘅牛奶，咁你中意脱脂奶其实都冇所谓嘅，咁你自己喜欢啦，咁或者你中意好似啲美式快餐店咁样，而家中意用椰奶， 系、 香喷喷啊！ 系啦， 又可以防蚊。 系，系可能饮完之后个人都唔会俾蚊针。 之前我哋讲过话， 系啦， 椰子味，冇错啦，唔中意。 咁啊，试下先。咁啊，将几样嘅材料咧就捞埋咗一齐啦，然后咁啊捞埋一齐，跟住搞啦，搞到佢咧就已经变成咗一个咧，就系因为有鸡蛋，咁啊淡黄色噶。咁于是乎咧就已经攞住呢一个咧就蛋浆。牛奶蛋漿備用，跟住嚟咧就可以準備定頭先提及過嘅石子兜啦。咁石子兜咧就將條香蕉剝咗佢，蕉皮就抌咗佢，然之後咧個香蕉肉咧就擺喺呢一個嘅石子兜入邊，跟住好簡單嘅啫。咁你擺咗入去之後，你就將頭先嗰個蛋漿咧就倒曬入去。好啦，倒咗入去之後咧，咁我哋由於想嗰條香蕉咧都係好入味啊，即係將嗰啲奶漿咧都可以入曬入條香蕉入邊咧，所以有少少嘅技巧嘅，可以攞叉。即系攞叉啫，唔系就咁打直吉，系打平个叉，然后就慢慢放落去，咁啊咪做咗一条坑纹咯，即系做咗好多条嘅坑纹，而唔系嗰啲窿啦，系啦，咁我哋做咗啲坑纹之后咧，咁你发觉嗰啲嘅蛋浆，咁当然好聪明咧，蛋浆呢个时候有智慧嘅，佢就会自己捐晒入去呢啲窿窿罅罅嗰度，咁啊将呢条香蕉咧就腌咗佢咁样，咁嘅感觉，咁啊佢咧就放啲蛋浆都入晒去，咁我喺呢个时候亦都中意加啲黑芝麻喺个面嗰度，咁啊个感觉会一嚟有嘢睇啦，二嚟咧食落虽然。 然冇乜味，不過咧就有啲咬口喺度嘅。好啦，跟住你就大概係150度嘅氣炸鍋，咁啊大概整佢20分鐘，跟住你視乎翻你自己個食指兜大唔大啦。我呢個就係放一條香蕉嘅，如果你話放兩條香蕉嘅，或者你大啲嘅、厚啲嘅，咁啊時間上面要有少少嘅調整啊嚇。好啦，跟住你拎咗出嚟之後啦，跟住你就發覺已經係好靚，個感覺上就好似一個蛋撻咁樣嘅。不過你見到一條好靚嘅香蕉，係啦，跟住你就可以攞刀切，跟住就夾，同埋吉佢出嚟，你就發覺咧佢橫切面嗰個位咧都幾靚，因為有香蕉啦，咁佢有顏色包住咗啦，同埋因為你有嗰個叉嘅坑紋啊，所以其實佢嗰啲蛋漿咧都會入去咧嗰個香蕉入邊，咁啊上咧有少少嘅pattern 喺個香蕉嗰度添，有啲波浪形，咁所以我覺得都幾靚嘅。如果大家今日下晝有時間想同小朋友一齊整個下午茶，這個係一個推介啊嚇。 我的享乐时代， 成日都话做多啲运动咧就身体好嘅，系咪？咁但系有阵时咧唔想跑步，又或者唔想踩单车，咁而家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咧都可以俾大家咧去强身健体嘅。 瑜伽同埋 HIIT 系啦，但我今日都唔系讲呢啲，我今日要讲抱石啊！你哋玩过？有冇玩过抱石啊？ 抱石啊？ 系啦，好似攀石。 哦，攀石我听过，抱石唔 系啦。其实咧，抱石同攀石大家咧都未必分得到，但其实系两回事嚟嘅。而我哋多数系一啲室内运动场玩嗰啲咧，即系两米左右咧，其实嗰啲就系抱石，唔需要揽安全带嘅。 哦， 系啦， 即系简单啲，入门班咁样都叫抱石。 系啦，因为攀石咧就系高过十米以上嘅，玩嘅时候咧都系要着一啲安全措施，要戴晒头盔啊，要戴晒护膝咁样，甚至玩嘅时候咧要有人喺下面个地下度 拉住 睇 住 你， 系 啦，要有安全人员工作人员喺下面睇住嘅。 专业教练啦，最紧要系 教练啦。咁但系抱石咧就系可以喺大型嘅天然石里面玩。又或者室内运动场咧，两米左右嘅啫，系啦，咁咧嗰啲就其实叫抱石，因为我哋唔需要着任何嘅男安全带。 系咪几岁小朋友玩定系都系大人玩？ 都得噶，系啊，都可以，因为有唔同程度嘅，即系可能小朋友去攀嗰条路线，可能就短啲或者矮啲， 系咯。 咁但系咧，玩呢一个抱石咧，咁就唔需要有好多装备，最紧要就系你着个运动衫。舒服嘅，但系又唔可以松泡泡喎。 抱石 着鞋嘅，但系衫咧就唔可以松泡泡。点解咧？因为你会好容易咧会棘到自己啊。系啦，佢咧就建议系着一啲嘅贴身嘅咧，或者系一啲嘅运动裤，长嘅运动裤。系啦，咁鞋咧，啱啱都有小白有问啦，鞋系咪要着鞋嘅咧？梗系要着鞋啦。如果唔系，我哋嘅脚趾啊或者 攞 脚 趾夹住嗰嚿嘢咯， 会生水泡噶嘛。 夹石，你玩嘅夹 抱石、攀石 同埋夹 石，哇！呢下 仲要系 我哋 都要 搞 个 班夹石。 咁其实咧鞋咧，佢有啲特定嘅鞋嘅，唔系我哋平时嗰啲运动鞋嚟嘅。咁佢就有抱石鞋嘅。咁其实佢就 系 好薄、好贴脚嘅。咁就 系 你就 系咪有啲似坊间有啲忍者鞋？ 忍者鞋 有冇见到忍者鞋就放啲人去度跑步噶？ 但系咧，你可以幻想系芭蕾舞鞋啊，又或者系啲有啲嗰啲去沙滩嘅时候咧，咪有啲好贴脚嘅鞋俾你去着嘅。 哦， 系啦，嗰啲鞋嗰款好贴脚，又唔会好厚嘅，唔会好高踭咁样嘅。咁所以当你去喐动你嘅脚掌嘅时候，或者个脚背、脚心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好灵活咁样去真系钳实嗰个。 系啦，我脚板底嗰啲皮好厚噶，似乎我唔使着嗰只鞋，都可以夹石，天然噶， 泰山咁款， 经过几廿年嘅磨练之 后，我都信啊！你平时跑山跑得多， 系嗱咁。其实呢个抱石咧，喺个抱石场会点玩嘅咧？我之前就去玩过，系好刺激嘅，同埋你开头以为会好惊啊，因为你又冇任何嘅安全带咁样啦。但系当你爬到最高点嘅时候，你完咗咧，佢就系教你然后咧你就要就咁向後瞓落去，因為下面咧多數都係會有，唔係多數係一定會有嗰啲軟墊嘅。你就咁樣咧瞓落去，向後瞓落去，咁就得噶啦。咁啊真係唔驚噶。咁同埋玩得多嘅時候，原來都有啲巧妙嘅。佢有特定嘅顏色路線俾你去揀啦。有陣時咧係一隻手一嚿石，有陣時係一個石兩隻手要一齊捉住嘅。咁佢有少少巧妙嘅，就係原來咧，當我哋以為抱石係咪淨係用曬手嘅力啊？但係其實都要運用到我哋全身嘅力，同埋好多平衡力喺。 當中。咁、原來咧係需要揈自己嘅身體，呢、這個係巧妙。 揈我話好似馬騮咁樣咯。 係啦，但係你揈嗰下咧，你唔好以為係隻手用緊力喎、啊，其實你係要用埋，係啦，你嘅下身。 因為鐘擺效應嗰個嘛。 係啊， 唔得㗎，唔得㗎。 咁我擺去做嗰啲忍者啦。 係啦，我擺兩下，個人都跌咗落嚟，隻手唔夠力。你就話隻腳要用力，其實隻手都要用力揸住上面。 都係嘅， 手指啊，係啊。 咁但係佢都有啲粉咧，俾你驚你有出汗啊，會 體操嗰啲粉 係嘛？係啦係啦，嗰啲叫做好似石磨粉，唔知啦，總之係白色嗰啲粉啦。 總之就唔係爽身粉。 嗯，係啊，咁咪蛇滑嚟啊， 蛇落嚟。 係啦，咁所以有啲白色嘅粉咧，去俾你咧去緊握咁樣嗰個抱住嗰嚿石嘅。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大朋友小朋友都好適合玩嘅嘢嚟㗎。 哦， 抱 石啊！ 係啊，大家如果都想試下嘅話，都可以不妨去揾下究竟邊度有抱石場去玩下咧。